能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炎热，天色逐渐好转，但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点。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9%。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10公里，有雨。东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0公里。和茂洲吹西南偏南风5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1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度2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6:07嘅时间啦，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出边29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咧就系88%嘅，咁啊今天早上嘅天气咧都会比较常曳噶啦，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以及咧有狂风雷暴，啊早上雨势较大添噶，咁啊最高嘅气温咧都系去到30度噶，咁啊吹和缓至到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展望啊未来几日天气炎热，咁啊天色咧就逐渐好转。咁不过星期二咧，啊仍然咧都有几阵嘅骤雨嘅，咁啊似乎咧，落雨咧都系会落埋今日，咁啊比较上多雨水啦。明天咧就开始收啦。啊，睇翻咧，即系天文台嘅9天天气预告咧，星期三四嘅时间咧都相当酷热，即系大致天晴啦，净系得个太阳咁样，即系落完雨，跟住就要再晒过啦吓。咁啊，而家系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9%啊吓。各位听众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喺直播室入边继续咧都有白元浩陪住你哋一齐起身。咁啊，头先听新闻报道嘅时间咧都听到啦，啊又有一批新嘅学生咧，咁啊又要再上学啦。咁啊，希望咧大家都可以啊把握住，即系翻学嘅时间咧，其实系好开心嘅。咁啊。 都休息咗咁耐啦，系咪？比暑假更暑假嘅一个假期咧，都已经过咗啦。咁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好好地啊，喺翻学嘅时候同啲同学仔倾下偈，玩下，重拾翻嗰种咧就校园嘅感觉。咁之前咧就已经有啲中三以上嘅同学咧都翻学啦。而家咧咁呢一个嘅小四，小学四年班至到中二嘅学生咧，咁都翻学啦。咁祝大家咧就学业进步啊！ 晨光每日一格， 我哋人咧其实拥有嘅嘢系非常非常之多，喺我哋身边有好多人同埋事，或者喺你成长嘅阶段入边，或者喺每一次可能你考试考得好，或者工作顺利，都会有好多唔同嘅奖品奖励自己。无形之中，我哋都系有好多唔同嘅人同事，拥有越嚟越多。不过，未必系每一样嘢我哋都可以拥有。嗱，当我哋冇办法再拥有嘅时候，可以点样处理呢？当我哋冇办法再拥有嘅时候，我哋就要用我哋嘅脑袋，用我哋嘅心，好好地将我哋想拥有嘅事情、想拥有嘅物件、人物放喺心入边，好好地记住佢。唔好忘记佢，令到自己经常警醒住，话俾自己听，每一样嘢咧都可能同自己有个期限。虽然今次咧同佢嘅可能期限完咗，或者又仲未到，但系将佢牢牢咁样记喺个心入边，都系一个成功嘅秘诀嚟嘅。 首嘅作品咧，佢系王菲《忘掉你像忘掉我》。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各位听众留意住吓，咁啊，雷暴警告咧就现正生效嘅，咁啊要留意住啦。咁啊，出边咧都可能啊，广泛地区咧有大雨影响啊，咁啊要留意住呢一个嘅交通嘅情况同埋天气嘅情况。而家出边咧就系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嘅。啊，我哋好多时咧都发觉香港咧系有几多咧就系靓嘅山啊、水啊、花草树木啊，都系嘅。由以前喺殖民地年代嘅时候啦，咁英国人亦都咧就将佢哋自己建设啊，佢哋嘅国家公园啊，变成喺香港咧就建设我哋嘅郊野公园，同一个概念。更加咧有几代嘅港督啦，佢亦都将譬如香港嘅山径、麦理浩啦、惠顺啦、凤凰径啊，呢啲咧都系由佢哋咧去到建立而成，令到我哋今日咧继续咧可以享有咧就系好多山涧嘅快乐。花草树木，唉，唔好数啦，仲有石头。石头咧就好概括咁讲啦。其实香港有好多嘅叫做花岗岩同埋火山岩噶。香港嘅花岗岩主要咧都系分布喺港九两岸，以及咧就系青衣同埋大屿山北部。咁系香港咧最常见嘅岩石就系呢一只花岗岩。啊，占咗地面啊大概三分之一噶。咁因为容易咧就系受到风化同埋侵蚀嘅关系，好多咧其实都系叫做咧就系矮嘅山丘。香港嘅火山岩咧就分布比较上广阔啦，咁啊占咗咧就近一半嘅地面，咁啊其中啊以系叫做一个叫做流纹岩咧为主噶，夹杂住咧就系粗纹岩嘅岩脉啊，咁啊喺西贡啦、大帽山、港岛、大屿山等地，咁啊喺万源水库嘅东部啦，流纹岩更加咧就形成咗六角柱状嘅一个节理啊。喺1986年开始出版嘅《香港地质图》啦，采用咗咧就系新嘅分类方法。咁啊，大部分啊火山岩亦都咧就系归类为咧就系叫做以灰岩或者咧就系火山杂块角落岩噶。咁呢啲嘅岩石嘅，因为咧就叫做抗蚀嘅能力比较上高啊，组成咗香港嘅高山，就好似咧就系大帽山同埋马鞍山。咁啊，香港常见嘅仲有咧就譬如沉积岩啊。沙岩啊、叶岩、泥岩等等啊、石灰岩啊，等等嘅。嗱，香港嘅岩石咧，其实都分布于喺好多唔同嘅地方嘅。譬如咧，就落岩亦都系一样，喺赤洲啦、白仙岭以及咧就吐露港海峡北面半岛组成咧就好多轮石啊。呢啲嘅轮石就系多年咧嚟好多时咧都系嚟自呢啲嘅火山岩嘅。铁质咧就系比较上咧就系叫做交结物啊，呈红红地色噶。嗱，好似咧就系白仙岭上部啊，以及咧就新娘潭瀑布嘅表石等等啦。咁呢啲咧都系见得到咧，系以前嘅沉积岩啊，好多唔同嘅岩石演变出嚟噶噃。好啦，咁香港嘅叫做变质岩啊，分布亦都系有限嘅，主要都系新界西北部，特别咧就系屯门至到落马洲一带。其次咧就系罗湖边境一带，主要咧都系千枚岩以及咧就系石英岩。咁啊喺呢一个元朗地下就发现咧就系大理岩啦，相信啊就系区域性变质咧所造成嘅。嗱，见到啊香港嘅岩嗰啲嘅岩石咧，实在咧系好多嘅。嗱，香港地势方面啊，同岩石分布亦都有密切嘅关系嘅。一般嚟讲啊，600米以上嘅高山全部咧都系火山岩去到组成噶。而新界东北部啊，沉积岩地区就以咧就系落岩最坚固嘅，组成咗咧就系高耸入云嘅白仙岭噃。嗱，花岗岩咧就组成咗咧就系山岗啦，最高咧就系有不足600米嘅青山，即系屯门嗰度啦，大概咧就系200-300米左右啦。变质岩嘅地区，沙岩啊、叶岩啊以及泥岩地区咧，就属于咧就系低地啊嗰啲幽灵啊。咁可以话咧，就系都有喺好多唔同地方咧，就见得到噶。啊，总括然而啦，香港嘅地表以花岗岩同埋火山岩咧就为主噶，沉积岩以及咧就变质岩咧分布咧就唔系咁普遍嘅。咁啊，地表物质方面咧就更加咧系有叫做近代嘅沉积物啊，例如系元朗粉岭啊，同埋人工填土，就好似咧就系港岛北部、九龙半岛嘅沿岸、沙田、大埔、屯门等等啦。 石头都有佢哋自己唔同嘅故事去到演变出嚟，佢哋有佢哋自己唔同嘅历史进程，佢哋嘅成长就变成我哋今日嘅香港。你喜唔喜爱石头呢？我都几中意石头噶。石头踩住佢嘅时候，有一种踏实嘅感觉。明一排石头记， 看遍了冷冷清风吹飘雪，渐后鞋踏破路湿透，再看遍远远青山吹飞水。曾独对冰消瘦，听见那渺渺世间轻飘送。人独梦乱衣鬓，一心把思绪抛却似虚如真，心愿内旧梦复浮沉，一心把生关死劫与酒同饮，焉知那笑眼藏泪印。世间轻飘送，黄云人独无乱衣鬓，一心把思绪抛却似虚如真，心愿内旧梦复浮沉，一心把心关死劫与酒同饮，焉知那笑眼藏泪印。 这首歌曲来自大明一派，他们的作品《石头记》。好啦，再望望出面的天气点先，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以及就狂风雷暴。早上雨势较大，咁最高的气温大概30度啦，吹和缓至到清劲的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炎热，咁渐转好转，咁但系星期二咧仍然有几阵的骤雨噶。而家室外气温是28度，咁相对湿度咧就系86%嘅。咁注意啦，雷暴警告咧咁现正生效噶。追踪好人好事好消息，日日输出正能量。 晨光正能量卫星。 做人咧有阵时好简单，都系想开心快乐，想 happy 啫。中四至到中二嘅学生咧，咁啊复课啦。 今日有机构咧就家长对子女复课嘅睇法进行咗问卷调查。喺佢翻学之前睇睇先。调查亦都发现啊，近六成嘅受访家长认为子女对复课嘅安排咁啊得到原来有压力噶噃。更加有家长表示啊，担心子女复课之后咧追唔上学习嘅进度添。咁啊，专家提醒啦，咁啊，家长应该以平常嘅心态去到面对，咁啊，向子女咧多作一啲正面嘅鼓励，亦都认为学校不应该咧就强制每一个嘅学生都要补课，而系咧因应住学生嘅需要作出适当嘅安排，咁啊，以尽快咧就系公布啦，譬如暑假嘅安排等等啦。有六成受访的家长咧，就对子女的复课安排咁得到有压力啦，咁啊亦都担心追唔到呢个进度。原来同时都有超过八成的家长对子女复课咧，咁得到开心嘅，最紧要 happy 啦吓。另外啊，近四成的家长计划咧会喺暑假期间为子女咧就安排一啲学术嘅活动，即系可能咧就系一啲非学校我安排嘅一啲嘅叫做学习进程啊吓。不过咧都要留意。复课在即啦，或者今日已经复课啦，咁家长应该为子女设有咧就有规律嘅作息时间，避免咧佢哋喺瞓觉之前咧成日都挂住咧就用嗰啲电子产品啦，其实咧会影响睡眠质素嘅。最紧要咧就系瞓多啲，咁啊学习嘅时候咧咁啊开心啲，动力都会大啲啦。 번져와두드린꿈을까그댄내귀가에달콤하게 Tell me baby baby 손꼽아왔던밤널상상할때마다아무도모르게미소를짓고내 Thinking about you lately 作品系嚟自泰妍嘅 Happy 啊！ 这个时间呢先听听六点半钟的新闻简报。转头回来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永兵报道新闻。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表示，会在十一月的大选中支持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成为首位表态支持拜登的共和党重要人物。曾经为前总统鲁布殊和乔治布殊工作的鲍威尔，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批评总统特朗普无能，上任之后情况越来越差，偏离美国宪法，对国家和民主构成危险，表明今年无法以任何方式支持特朗普，将会投票支持拜登。特朗普随即在社交网站发文批评鲍威尔顽固，要为美国卷入波斯湾战争负责。欧洲多国继续有民众上街反对种族歧视和警暴。在英国伦敦，示威者连续第二日在美国大使馆附近聚集，部分人之后游行至国会广场和唐宁街首相府附近，有人其后向警员扔玻璃樽，警员采取驱散行动。首相约翰逊说，民众有权和平抗议，但其后出现的情况已经违背示威原意，强调会追究支持者的责任。在南部城市布里斯托尔，示威者将十七世纪奴隶商人科尔斯顿的铜像拉倒，再用膝头跪向铜像颈部，模仿美国黑人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员用膝头压颈的情况，铜像之后被推落河。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示威演变成骚乱，有人破坏店铺橱窗，警方发射水炮驱散，拘捕150人。欧洲多国的新型肺炎疫情持续缓和，英国新增77宗死亡病例，是封锁措施自3月23日实施以来最少，其中苏格兰自3月20日以来首次没有录得新增死亡个案，北爱尔兰就是第二次零死亡，全国确诊病例增加1326宗。西班牙新增102人染病，72人死亡。首相桑切斯敦促年轻人采取卫生措施，包括勤洗手、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以保障长者。另外，西甲联赛将在当地星期四重启，所有比赛举行前都会有一分钟默哀仪式，悼念疫情中的死难者。俄罗斯的疫情仍然反复，单日新增近9000宗确诊病例，再多134人死亡，累计5800多人不治。本港近日连巡大雨，中环湾仔绕道管道内的石壁出现水渍。路政署承认，中环湾仔绕道机房和行政大楼个别位置早前出现渗漏情况，工程团队已经安排好承建商，透过压力灌浆方式保留处理，会继续紧密监察。路政署又说，自绕道去年一月通车以来，一共接获两宗隧道漏水报告，工程人员在日常巡查期间亦都偶有发现隧道滴水，已经立即安装临时接水槽并展开保留处理，强调渗漏情况皆属轻微，不会影响行车安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早上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炎热，天色逐渐好转，但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早上七点。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张信用卡又碌爆咗，唔通要借钱买？ 中谷冇必要就唔好买，梗系唔好借。 广告话全程唔使现身，贷款仲即批即过数，等我都借先。 中谷借钱广告多圈套，梗系唔好借。 卡数无得再拖，唯有借钱嚟还啦。 中谷债冚债点还得晒，梗系唔好借。我哋中谷兄弟讲咁多，都系想提你，冇必要又还唔起，梗系唔好借。 靓猪妈系我妈咪朱海婷啊 ！Hello， 子宝。 喂 ，Hello，Hardy， 你好啊。 喂，咁嚟紧咧，嗱，6月21日就系父亲节啦，你嘅日子嚟噶啦，有冇期待过？两个小朋友会唔会准备啲咩俾你啊？ 我啲仔女有咁大个啦，都已经10岁、15岁咁样，可能因为屋企又经历咗啲嘢，大家个价值观都唔同咗啦，已经。 亲亲靓猪妈。 Hello， 大家好，我系林子博。记得留意星期一早上9点晨光第一线时段内的亲亲靓猪妈啦。 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朝早嘅6点36分啦吓，咁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出边咧咁啊28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咧就系89%嘅，咁啊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咁啊早上咧雨势较大噶，如果而家谂住出门口咧，你望望出边都见到咧都可能落紧雨啦吓，最高气温大概去到30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展望啊，未来几日天气炎热，咁啊天色啊逐渐好转。不过明天星期二嘅时间咧，仍然有几阵骤雨噶。今日朝头早咁啊，嚟到星期一嘅时间啦，咁啊出边咧就咪见到而家都有啲雨水嘅。咁啊不过咧啊，今日6月8日啦，都有好多嘅叫做同学仔咧都要翻学嘅，希望大家咧啊可以咧就系顺顺利利咁啊。留意埋呢个天气同埋交通嘅情况，咁啊，黐住香港电台第二台会陪住你一齐翻学噶。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揭。观塘区正在展开重建嘅项目，咁啊，其中包括啲乜嘢咧？全港首个附设室内巴士候车区的公共运输交汇处，公共运输交汇处。市区重建局咧，咁啊喺寻日嘅时间咧，发表咗一个网志，就话到啦，指啊每个嘅候车区设有巴士靠站感应器，并且咧会喺呢一个嘅候车区嘅闸口啊，呢个连结埋一齐添。当巴士靠近嘅时间咧，感应器咧就可以开启相应嘅候车区闸门。佢表示啊，乘客咧可以进入室内巴士候车区等候上车，无需要咧就系逗留喺巴士停泊区候车，咁啊避免咧吸入车辆嘅废气嘅。啊，图片所见咧，咁啊有啲嘅闸门其实咧个感觉咧都几似嗰啲例如系机场嗰啲幕门啊吓。咁啊，黑色嘅门嚟嘅，自动门嚟嘅。咁啊，应该咧就系你所搭嘅，你想搭嘅巴士号码嚟到啦。跟住咧个闸口咧就会自己打开。不过入边咧我估应该会有啲叫做排队轮候嘅指示俾大家嘅，唔需要咧就等大家一拱啊拱上去啩。好啦，政府方面亦都指出啊，咁啊交汇住其中一层咧就系小巴总站。经过研究之后可以拨出3个可容纳小巴充电装置的位置，并且重新设计供电设施的配置，以预留足够的电力和相关的基础设施配套。他们更加指出，交汇处工程大致就已经完成了，将会与政府部门安排检修，希望可以早日开放给公众去到使用。 公共交汇处咧，咁啊系观塘重建项目嘅其中一项重要嘅建设嚟噶。咁啊以重置之前咧就系分布喺裕民坊、仁爱围同仁佳一带，以及咧就系周边地区嘅多条巴士线同埋小巴士。咁啊，佢哋指出，观塘市中心有超过100条嘅巴士，以及咧就80条嘅小巴路线途径啊。途经嘅，咁啊喺呢一个地方咧，可能咧为终点站啊，可能系途经站啦。以过往旧区嘅设计咧，咁啊道路网络缺乏效率，容易出现咧就系交通啊樽颈嘅位置，导致咧就系成日塞车。咁佢哋亦都话到啦，新嘅交汇处咧，咁啊将会咧就系设有上下两层嘅，分别咧就系巴士总站同埋小巴总站。佢哋話到啦，如果採用傳統有蓋嘅巴士總站咧，就並排佈置嘅呢一個嘅叫做設計嘅話啦，今次咧就係一種咧就特別啊新嘅叫設計形式嚟嘅。除咗咧就係喺圖片上面見到每個候車區，亦都咧就係設有文字敘述翻啦，就有空調同埋預留足夠嘅輪候位置，等乘客咧可以喺一個較為舒服嘅環境嗰度咧就係等車。而且剛才講過啦，就係會有一啲嘅叫做感應器啦。當想搭嘅小巴巴士嚟到嘅時候咧，咁就開門，咁等大家咧就可以去嗰度搭車啦。亦都咧可以令到大家咧吸引一啲乾淨一啲嘅空氣，咁希望呢啲嘅重建項目咧可以為大家帶嚟一啲新嘅氣象同感覺就好啦。無論係社會定還是城市，同我哋香港市民都係一樣，不斷咁樣一齊去成長。 沿着伤口手臂割花，长袖心中早已结疤，长夜卷缩一角早惯，还有他潜伏抑郁的那个家，平静看着别人吵架，承受鞭打与血不散，城内许多人满身伤痕，仍独自哑忍，游历于苦难，每天修行做圣人。让你难过会求神，心急如焚，惊慌太近，诗歌中找养分，天天渴望翻身。不管远近，伤心请找慰问，哭出眼泪都不过分，明白你亦背负太多，承受每夜恶梦渐过，同却一个窒息的恐怖刀放，同伴对面突然沮丧，能活得轻松有几个，城内几多人处起伤痕，人浪内打滚，由痛苦践踏也不呻吟，仍埋藏自心急如焚，惊慌太近，诗歌中找养分，分享也是一种缘分，明白你亦背负太多，明白你就跌入笑行，一起留神，不管远近，伤心请找慰问，即使我共你不算最亲。 过更要与人同行，小心孤单会上瘾，不需把伤痛忍入漆黑心边中走慰问，哭出眼泪都不过分，明白你亦背负太多情爱，每日欲望战过离别都过你努力过。 一首嘅作品嚟自邓小巧，邓小巧的与人同行。今天早上呢，我们看到女主人咪咪一样会上来上来教下我们煮一些好味的餸菜。啱啱啲乜嘢呢？听听职场便当先。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日日忙想补下，有冇计啊？ 唔使下下补嘅，听住我哋职场便当，一定帮到你啦！ 嘣！ 好，各位听众，大家，我可以话俾大家听，呢一个 tag 系有误导成分 嘅，唔系、啊、今日咧，因为咪咪昌一早已经同我讲咗咧，就系佢今日已经拎晒啲材料上嚟啦，咁我八卦咪喂，你今日拎咩上嚟？我哋呢度整啊！佢就同我讲咧，佢会整爆鸡， 系啦。头先嗰就系爆嘅成分啦， 声音 啦，离嘅 离远已经听到嗰啲飞特，好啦，见到啲鸡啦，嘣， 系， 仲唔系爆鸡嘅 effect？ 你嗰、那个爆鸡就系咁嘅，我个爆鸡就系喺个镬度。 咦，佢咁样嘅？啊，唔好意思，你话有误导嘅成分啦。 系啦，我嗰个爆鸡系嗰啲镬气声音嚟嘅。 镬气声音嚟嘅。 系啦， 我嗰啲又太残忍啦。 即系爆咗只鸡嘅，你嗰、那个系啦。 爆咗个地方。 高空攻击只鸡，爆咗佢咁样嘅声音。 但系爆鸡咧，即系其实呢啲鸡要炸嘅啫，算唔算系啊？ 如果喺酒楼煮咧、就可能会咁嘅，攞啲鸡走走油先， 系， 然后再摆落个镬度去炒咁样咯。但其实唔使嘅，我觉得。 哦， 我自己中意，我唔中意走油咯。即系如果自己炒鸡啊， 其实油咧系因为油而令到个食物系好可以好食好多噶。 系， 即系嗰啲咩嗱，即系题外话啦。咩胆固醇啊？ 系啊，唔好理嗰啲啦，唔好理嗰啲啦。但系咧，酒楼会走走油先，因为快啦，首先。第二佢就会已经食嗰粒鸡啊，走个油粒粒令啦。然后佢 卖相又好睇啦， 又脆口啲，又香口啲啦， 系 啊， 锁住肉汁啦咁样。但系其实我哋屋企咧，我就自己直接喺个镬咧。兜下兜下咧、 哦， 都好快就，因為雞好快煮好啫嘛。 係啊，但我成日咧，即係覺得啦，如果喺茶樓嗰度食啦，酒樓，佢其中一個好食嘅原因係因為佢嗰個火 係 好高温， 冇得比嘅。 嗰、那個係我哋真係屋企好難做到。 係啊。我有个即係做厨师，即係我鍾意食嗰啲麻辣嘢嘛。咁佢例如佢话俾我听避风塘蟹呢，佢即係佢自己日日煮避风塘蟹喺酒楼、 嗯。 但係佢喺酒楼呢係煮到㗎。屋企都煮唔到， 因为嗰个 火嘅问题。 那個、火啊、 嗯， 因为如果你话屋企，譬如我屋企嘅电磁炉嘅， 系 算罢啦， 算罢啦，你都唔想煮啦， 系啦，即系、就是、要避一避咯。如果你就系谂住整呢个避风塘炒蟹， 就避一避， 避一避佢啦。 所以就我唔系用讲紧酒楼做法，我讲紧家庭式煮法。 最好咧就家庭式做法咧，都做到唔一定话要赢过酒楼。 嗯。 是有另外一种特别的风味，是反而茶楼做不到的。 是啊，今日呢个爆鸡咧是有配料的，用什么爆它呢？我就用菜脯爆它。 菜脯啊？ 是，其实我都是第一次煮的啫。 吓， 因为咧都是疫症期间。 即系都是那些杂货铺卖嗰啲菜脯。 是啊，菜脯带啲菜脯啊。喺疫症，你冇听过咧呢个鸡，因为我都系新鲜发明噶。因为疫症期间啲人都系咁做啦，系咪？打个雪柜睇有啲咩啦，系咪？ 系啊系啊。 咁我雪柜系有菜谱啊，榨菜嘅。咁榨菜我就好中意榨菜肥猪肉咁样整啦，系啦。咁我 好香口喎、啊，你嗰个 好香口 咯， 中意炒添啊，唔中意蒸啊。 仲香口喎、 啊，好好味嘅炒。 系嗰只饱爆嘅炒饭。 系啊系饱饱爆嘅炒饭。咁我就菜谱咁啊，跟住就用菜谱，平时菜谱蛋啊，系咪多或者？一个餸你可以揾少少菜脯喺面，但唔会用菜脯做个主菜嘅。 系啦， 我就唔知点解嗰日有人㧬一㧬我，喂，菜脯整鸡啦，菜脯整鸡啦，咁样，等谂起系，我就用菜脯爆鸡啦。 你呢个即系新菜式嘅 format 咧嘅来源咧灵感啊嗰啲咧。 有一日咧，我阿媽都同我講， 係 佢有一次煮咩煮呢個粥啊， 係 佢煲粥啊， 係 佢煲冬瓜粥啊， 係 佢就係、是。佢就發夢，佢發夢啊！佢、發夢自己咧就煮粥，跟住喺夢入邊咧，佢就話啦：啊，煮咩粥？佢就同人哋介紹呢、這個咧係冬瓜蓉粥。 啱數喎，真係。 係啊，跟住結果咧，我阿媽就真係瞓醒之後咧，啊好彩喎、啊！你知瞓醒成日個人 唔記得咗嘅啲， 係啊，佢又神推鬼拱，佢記得呢個冬瓜粥喎、啊。於是乎咧，佢即係第二日佢真係去街市買咗個冬瓜，然後就將佢梗係唔係成個冬瓜擺落去啦，佢將啲冬瓜磨蓉啊，冬瓜蓉 冇得輸啊！ 喂，真系得喎， 唔系清甜啦， 清甜系啊， 咁因为佢都有好多水噶嘛，煲粥， 系啦， 个冬瓜就俾咗佢啦， 系啦， 哇， 系啊，呢、這个搵日又可以长谈、啊， 我要试下先， 系啊， 哇，夏天啊， 系啦， 冬瓜粥啊， 夏天你咁你，我哋通常话夏天食粥系热啊嘛， 嗯， 咁但系佢食个冬瓜粥，你个冬瓜要凉喎、 啊，系啊， 哦、啊， 舒服晒啊， 舒服晒、啊， 试下先，即刻试下先。好嘢，今集完啦，唔讲啦，我嗰个又 要讲埋嗰个鸡啊， 嗰个爆鸡啊，好送你个冬瓜粥，爆完只鸡， 系啦， 系啦，咁咧菜谱就系个主菜，今次佢唔系配角啦， 嗯， 咁佢菜谱系好浓味， 嗯， 好咸嘅， 系啊系啊 系啊，所以咧基本上个菜谱已经俾晒啲味个鸡噶啦， 吓， 所以你都唔使点调味啊， 系个鸡就可能少少豉油都唔使咯，真系， add 啦，即系又系引下啲味啦， 俾啲色佢， 冇错，咁我就会点煮咧？我上次煮咧，我就系用姜葱蒜系啦， 哇好香、啊， 呢啲走唔甩啦，系啦、 啊， 一定啦、啊。然后咧就去爆个鸡，咁、个鸡啊基本上都系少少盐、少少酒、少少胡椒粉、少少生抽去揦下佢、腌下佢啦咁样。然后我就爆香个镬，炒嗰啲。 呢个系买一只鸡好定系买鸡柳好啊？ 我中意食鸡。一隻雞， 一隻雞 或者雞翼切開佢兩半咁樣，咁咪快煮熟咯。 或者你去街市同嗰人講要一隻雞，你幫我斬件咁咯。 又得係啦，咁樣咁又係嗰句，如果你想快熟啊，啲嘢驚唔知我唔明啲人會點解會唔熟，但係真係有人煮嘢唔熟嘅原來。其實啲嘢斬細嚿啲咧，你就會拿捏得好啲㗎啦，係咪？咁譬如雞翼劏開一半，你又會容易過整一隻雞翼嘅。 係啊係啊係 啦，咁我就係會將嗰啲香料爆好咗，咁然後咧就將個雞。摆埋落去包包包包包包包， 嗯， 咁我就会包到佢大概一半熟到， 系 就拎起佢， 吓， 跟住咧我就会将个菜谱就再爆佢，个菜谱咧应该一条嘅买翻嚟，长长啲手指咁长到嘅，咁你我就唔会切粒噶啦，咁你可以成条咁长又得，或者将佢切开一半又得， 嗯， 等佢有得咬多啲，咬口多啲， 喂，切一半系即系咁打直切一半，定系嗰啲劏开佢一半， 劏开就系中间分开一半，即系都系粗嘅， 系 啦，咁然后咧就落少少油啦，然后就爆香嗰个菜脯， 嗯， 跟住咧就倒少少水落去，啱啱冚过去咧，就等佢啲菜脯未出嚟啦。 嗯， 咁佢差唔多咧滚咗两分钟咁样左右咧，然后你就将头先炒个鸡翻倒落去， 嗯， 一路炒一路炒，可能可以加少少水， 嗯， 然后冚一冚盖，俾佢啲味入咗落个鸡度， 嗯， 跟住就打翻开个镬盖。最紧要做咩啊？重点就系临食之前喺个镬边蘸啲酒。 哇！ 其实你听落去呢、這个鸡有冇可能唔香口啊？ 好香口， 啱唔啱配你个冬瓜粥啊？ 好啱、啊， 好好味啊！ 同埋嗰啲冬瓜粥咧，你再落少少嗰啲整完鸡嗰啲汁，少少汁。 系啊，好好味啊！ 好香口，就算你唔食嗰个冬瓜粥咧，你我嚟送饭啊、 嗯， 你其实少少汁都已经好可以送一啖饭。 系啊，呢、這、一个鸡咧好唔知点解食出嚟系好有，即系你食落去个感觉似系炆咗好耐嘅鸡，因为菜脯本身就味有好有层次啊，好香浓啦嘛已经，咁佢终于汁俾咗落个鸡度咧，咁、那个鸡就好似炆咗好耐咧，总之个煮法就 系啊，其实就原来 好快炒快手嘢嚟嘅，爆爆去炒炒去就搞掂啦。 哇，好嘢喎呢个 好嘢啊！ 同埋咧，你呢个好衰嘅，因为你翻到公司咧，你叮翻热个饭啊嘛。 系啊， 成间公司都知道你食 香喷喷啊。 系啊，香喷喷啊呢、 啊 這个。 咁我哋中意食辣椒嘅人咧、啊，其实我哋就会摆几只辣椒落去炒咯，系咪、 啊？ 再劲啲啊！ 再劲啲啊！ 我就试我嗰日试嘅时候咧，唔止系摆新鲜嗰啲紫天椒啊，摆干嗰啲咧，好似麻辣椒嗰啲咧。 哦，我知道 四川椒啊，系啊，加两只落去， 啊、 你话得唔得？ 哇，嗰只 冇理由唔得，鸡煲咁啊，直头出到嚟，系啊。 又除咗辣椒，仲有麻麻地嗰啲。 系啊，好味道不得了。 好鬼香口啊！ 所以即系我就打开雪柜就谂到呢样嘢咯，咁、 嗯、 即刻要分享俾听众啦！ 即刻要啊！即刻要、啊嗯！喂，买餸啦，买餸啦！ 好啦，菜谱屋企有嘅应该人都。

二台六月 Summer Fun Beautiful Sunday 玩得好认真。 Gabby， 今日我要教你几个新字。 嗯 ，berita berita， cerita lucu cerita lucu， music music。 嗯， 啊，到底你教我讲呢几个系咩字嚟噶？ 你冇理由唔知噶，我哋个个礼拜都讲噶。 唔通你讲紧嘅就系新闻、趣闻同埋音乐？ 星期日朝头早六点到八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格 Barbie， 格先生 ，Beautiful Sunday。 今年嘅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透过邮寄方式上门派递俾家长。已经喺一月办好小一选校手续嘅家长，会喺六月三号至四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小一注册证附上嘅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六月五号仲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KB 啊，其实你咁多个纹身，有冇一个半个系因为迷信所以纹嘅咧？ 有啊，呢、這个纹咗就长长 good show 咧。 咁呢啲 show 唔知包唔包开麦嘅咧？ 哦，咁又唔、啊。 哎呀，仲谂住嗌你嚟做师兄祠堂，可保平安添。 嗱，得，冇问题，再纹多个咯。六月八号起，一连两个礼拜， 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二 ，KB 凌子维 师兄祠堂。 你仲有位咩个身？ 问咗先，拎出嚟俾你睇下。 啊，死咗啦！ 睇过未啊？ 死得好惨啊！ 做咩啫你？咪好地地，咪自己吓自己啦！ 有啲衰人杀死佢哋噶。 法治究竟系咪已死？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今集请嚟两位同为律师嘅立法会议员杨岳桥、张国军一齐讨论乜嘢系法治，乜嘢系破坏法治。今晚十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指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早晨啊，各位听众，七点零八分嘅时间啦吓，咁啊，而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除咗继续有白元浩之外咧，仲有啊，啱啱咧喺出边好大雨翻入嚟嘅芭比，早晨。 早晨啊，小白，因为咧我啱啱翻嚟嘅时候，第一句同阿小白讲嘅就系好大雨。 嗱，我喺直播室入边咧，我就唔知嘅、 你今朝翻嚟嘅时候咧？ 我今朝翻嚟嘅时候，其实都有落雨噶。 嗯。 咁我五点几啦。嗰陣時就喺大埔就非常大雨，咁、但係咧，因為我翻嚟嘅路途好長啊，咁啊去到呢一個沙田區嘅時候咧，啊啲雨就細咗好多啦，咁、當然啦，啲雲又會喐嘅。咁可能而家 跟住嚟呢度嘛，跟住 呢 度 咁样系咪？ 啊，不过我其实都想问下小白啦。嗱，你就会揸车咧，我就唔识揸车啦。其实咁大雨嘅情况底下， 冇噶， 我冇喎、啊。系、因为我觉得好嘥精神，即系如果唔够瞓嘅情况底下，仲要用呢个精神嚟揸车， 多个技能啊嘛。 我都系咁谂嘅，所以如果我真系有时间嘅话，我都会考虑学车嘅。 即系正如踩单车咁样， 嗯， 你学咗你唔会唔识噶嘛？ 系啦系啦系啦，我哋好似我哋有个同事咁样啦，学踩单车。即系因为即系第时有啲咩事咧，走咧都可以识踩架单车。 有咁嘅同事啊？ 我阵间话你知，即系都会可以有多一个技能咁样，都系紧要 嘅 旁身。 俾怪兽追咁吓咧，快过跑步嘛，系咪？侏罗纪公园嗰啲咪咯，踩单车快过跑步。 系啊，都系嘅。咁所以其实咧就真系都会考虑嘅呢个技能。咁但系咧，我反而系想问咧，就系、是、当佢好大雨，即系成讲紧咧系嗰啲咧。倾盆大雨式嘅、 当佢好似即系霹雨咁样啦， 系啦， 佢啲雨点咧，我净系见到啲 好大粒， 系啦，揸车嘅师傅咧系开咗前面个水泊咧，基本上都系睇唔到条路噶嘛。 哦，系啊。 咁喺呢个情况底下，你敢唔敢揸车咧？ 我敢。 你都敢啊？ 我敢啊。 但系你系用咩方法嚟睇前面条路啊？ 其实咧，我就算系好大雨嘅时候咧。我佢個水泊咧，無論係快定係慢都好啦。你因為大家都開咗啲車尾燈噶嘛， 嗯、 即係嗰啲紅燈啊，咁同埋有啲人咧就會開埋啲防霧嗰啲燈嘅，咁、 嗯、 令到後邊或者附近啲車咧容易睇得到佢嘅咁樣。咁、 嗯、 通常咧個水泊咧的而且確你講得好啱，撥完咧同冇撥冇乜分別。 因為佢撥得快咧，你又眼花喎、 啊。係啦， 你撥得慢，你又睇唔到條路、啊。 其實去到嗰啲位咧，我反而唔會令到佢撥得太花。 嗯， 係啦，唔會令到撥得太花嚇。咁因為佢，我會用翻一個正常速度撥，因為佢橫掂都花啦。咁我撥咁快，仲搞到頭都暈埋。 係啊， 好啦，咁我會點咧？我一定會專心揸車啦。咁同埋咧，會望住前面嗰啲車嗰啲嘅叫做嗰啲燈啊， 車尾燈。 車尾燈嗰啲燈好緊要喺呢啲叫做。咁大雨嘅时候咧，嗰啲车尾灯系俾你不断睇住嗰个距离，咁、 嗯、 你要不断记住同前车个距离有几多。你发觉嗰盏灯咧突然之间大咗嘅时候咧，即系近咗啦，咁你又要放翻慢咁样。同埋咧，因为落雨样嘢好衰嘅，我哋成日都话咧惊啲线啊、线胎咁样啦、 啊。 其实即系正常一条胎咧，即系唔好话光唔光头胎先啦。正常一条胎咧就好难线嘅、 嗯， 但系点解有阵时去到啲路面嗰度咧，突然之间会线得咁犀利咧？是因为嗰啲路面其实我哋平时咧晴天嘅时候咧好天嘅时候都会见到就係啲有啲位凹咗嘅。 嗯。 即係行嗰啲车阵嘣嘣咁样可能左边或者右边车胎突然一跌咗落去。 嗯。 咁嗰啲位呢其实去到落雨天呢我哋睇唔到嗰啲车即係嗰啲路凹咗。 係呀。 因为啲水積咗喺上面嘛。咁同埋你周围嗰啲街灯啊嗰啲对面嗰啲灯啊射过嚟啊咁你其实成条路係反晒光。 嗯。 咁你反晒光嘅时候你睇唔到个路面呢边个位係凹咗。咁边个位係有大滩积水，其实你都睇唔到。咁、 嗯、 你咪成架车一车车过去嘅时候，你咪去晒嗰个水凼嗰度咯。咁你咪容易线胎咯，系、 嗯、 咪？咁即系正常车胎，你就好难为喺一啲好浅水嘅地方嗰度线嘅，系因为通常呢啲位咧，咁啊线到啲司机摊摊腰咁样咯。咁同埋你有阵时候我听过啦。聽到物理學家講，佢話咧，其實有陣時揸車嘅時候咧，特別落雨天咧，因為太多陽光嘅，太多嗰啲車頭燈嘅折射啊，咁嗰啲折射咧就會令到你嗰啲反光到咧，你嗰塊玻璃睇嘢睇得唔清楚啦，又剩啦，咁所以佢哋建議大家可以戴啲茶色嘅眼鏡。 哦， 茶色嘅眼鏡就可以減低呢個光嘅折射。 即係落雨反而係要戴茶色眼鏡。 茶色又唔好戴得太深色喎，咁因為戴茶色嘅眼鏡咧，令到你嗰個折射減低咗咧，咁令到你望出去嘅時候咧，因為嗰啲水撥。即系我哋你个波嗰个叫咩玻璃面上面嗰啲水撥走嗰啲水咧、嗯，其实佢不断去做紧折射嘅，咁、 哦、 所以令到我哋嘅咧只眼望出去嘅时候，全部都系光嗰啲散射嚟嘅。咁、 嗯、 所以如果你戴翻啲减低咗光折射嘅镜片咧，就可以令到你睇前面嘅路咧啊反而清楚咗。 嗯、 啊，咁呢啲系少少巧妙位咁啊，大家不妨试一试啊，跟住先至好即系落雨天嘅时候揸出去啦 吓。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咁啊，交通方面梗系要揾翻 expert 专家出嚟啦。 早晨啊，小爸爸 B， 早晨啊 ，Didi， 系啊，今朝好多交通消息啊，因为今日咧就系小四同埋中二复课啦，系咪？路面多咗好多车噶，咁啊，先讲咗啲车龙先啦吓。咁今朝早咧，红隧平时就唔会塞车噶，咁但系而家哇，周围都有车龙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喺爱民村，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排到新田围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排到去电话机楼噶。咁而路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去果栏噶。咁另外提提大家吓，咁由于较早前咧西贡嘅北潭路有山泥倾泻啦，北潭路近住屋头一段咧就系仍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咁另外飞鹅山道咧都系受较早前嘅山泥倾泻影响，介乎百花林路至到基维尔营地一段咧都系全线封咗噶，封咗一段嘅飞鹅山道噶。咁另外咧，观塘协和街咧就由于有路面维修啦，观塘嘅下行啊，观塘道下行去翻观塘道方向啦，协和街近住晓光街慢线封闭噶。咁另外少少好消息咧，就依个封路重开啦，大埔公路咁啊较早前都系受冧山泥影响啦，而家就清理好噶。咁大埔公路大埔较段啦，来回方向近住松仔园一段全线解封。 嗯，咁啊都有好消息啦，今天。就是、解封咗啦，不過啲壞消息比較常多 是啊， 因為落雨啊， 黑雨啊，真係叮叮噹噹咁樣， 所以啲路咧揼爛咗嗰啲咧，都即係要啲時間去到整一整啊，咁樣咁啊，大家都要留意 住。 你都知啦，小白西贡嗰啲咧，系啊，近山嗰啲咧，真系要小心揸车。 容易山泥倾泻啊！ 系啊，大家真系要小心小心啊！ 系啦，咁啊，大家都要留意住呢个天气同埋交通啦吓。今日好，唔该晒 Didi 先。 唔该晒。 出边啊，真系要留意埋呢个咩？就是、天气啦。咁啊，天气方面系点咧？早晨啊，欧。 早晨，小白。早晨 ，Bobby。 早晨啊， 各位听众。 你好啊，系出边嘅天气系咪真系嘣嘣声啊？而家 问一样嘢先， 系点啊？ 呢个位收得清唔清啊？ 呢个位暂时都 OK 嘅， 系啦， 系啦。 呢个位咧系我而家现在唯一喺广播度咧有得遮音，但系又可以感受雨水嘅地方。 诶、 欸，咁所以我要 check 呢个位究竟咧接收信号良唔良好？如果良好，可以继续讲埋天气。 系 over， 暂时良好啊 ，over。 喂，但系天气真系极差喎、 啊。系啊， 用呢两个字啊。系啊，嗱，虽然咧就冇星期六日咁差啦。咁、啊、我哋三个主持人啊 ，Bobby 同埋小白咧都有做礼拜日节目咧。咁、 嗯、 你就会发觉哇，即系都几胆战心惊啊！啊，唔知佢几时又红色、又黑色、又黄色，即系讲紧嗰啲落雨嗰啲警告信号啦。咁啊，虽然即系呢一刻。就都落雨都落得几劲下，咁大家就密切留意天气方面嘅情况啦。嗱、出边依家天气咧就一定系落大雨噶啦，啊天上边咧就毫无阳光噶，乌云噶啦，咁啊亦都大风嘅咁样，所以咧头先听小白咁样讲啦，亦都系啱啊吓，驾驶人士咧要好好咁样咧去揸翻好同态，咁啊行慢啲， 行慢啲紧要， 系啦，留意。车速唔好懒叻，虽然心急嘅话咧，你就早啲起身，咁就因为有阵时咧喺架车入面咧急都急唔嚟嘅，路就得一条、 啊， 尤其是咧喺嗰啲单程路溫微嗰啲，头先 Didi 都特别提醒嘅西贡，咁啊小弟咧琴日真系入咗西贡啊，喂有某啲位咧都因为啊嗰啲之前嗰啲雷暴警 告，哇你落大雨先嚟入西贡咩？ 系啊，我有啲嘢搞啊，入去睇，跟住咧，有棵树咧掹咗落嚟啊，跟住清水湾度。 系、哎、啊，我记得啊，我喺网上面都见过。 系、啊、 打横瞓咗喺度。 哎呀， 系啊，咁、啊、所以咧就都令到好多车都塞住咗喺某一啲位咯。希望今日工程方面就已经完成啦，咁大家可以路路畅通啦。但系虽然路路畅通咧，都要谨记啦，咁啊。保持一定嘅行车嘅距离啦、因为即系前面嘅车如果遇到啲咩事，突然间刹车咁样，咁佢都唔想刹车啦，咁你都得得切咯，叫做咁 啊， 希望呢一样就系一个小小嘅温馨提示啦。第二咧就系、是今日都多啲，再多啲学生要翻学啦， 系、 再多啲学生要复课， 小四至到中二啊，今日系都复课复课啊吓， 系啦，咁啊，因为今日都算落大雨啦，呢刻嚟讲，咁有机会会湿你个口罩噶嘛，咁啊，即系喺屋企出门口嘅时候咧，记得带多一个口罩，咁啊，即系如果湿咗，咁你都有得多一个替换，亦都有同学仔，如果湿咗。你都可以送或者借住一个俾你同学仔，叫佢听日还翻一个俾你咁样，好似借擦纸胶同铅笔咁样啦，冇计噶啦！呢啲时候互相守望、互相帮助咧，就都相当紧要啊！ 啱啱特别系呢啲咧，即系啱啱复课小四至中二嘅时候咧，一翻到校，哎呀个口罩湿咗，哎呀但系隔篱嗰位同学仔咁耐冇见嘅，佢即刻有啲窝心嘅嘢，哎呀令到我真系觉得翻学都暖一暖啦，系咪先？ 都几 sweet 噶咁样， 几 sweet 啊！ 有啲感情来啦，系咪先？即系讲紧系 小四至中二啫， 同个口罩有感情嘅意思系， 系对个口罩有感情嘅。 好，好明白，明白。好啦，咁啊，快啲翻入嚟，唔好揼亲啊！转头今朝 sport 到你一齐咧，就再睇下体育嘅消息啦。唔该晒欧。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噶。早上雨势较大，咁啊，最高嘅气温大概30度啦，吹和缓至到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展望啊，未来几日咧，哎呀，而家落雨，未来几日天气炎热，天色啊逐渐好转啊。星期二咧仍然系有几阵嘅骤雨噶。咁啊，而家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咧就系87%嘅。注意啦吓，咁啊，雷暴警告咧，咁啊现正生效嘅，大家要留意住呢个天气嘅变化。今天早上啊，咁当然啦，除咗小四至到中二咧复课之外咧，我哋啊年中无忧啊，晨光大学啊继续上堂。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一朝早嘅晨光大学咧，有我助教 Bobby 林慧，电话旁边咧亦都已经接通咗我哋今朝早嘅教授 Andy 何安达啦。早晨 ，Andy。 早晨 ，Bobby， 各位早晨。 周不时都会见到香港人咧，都中意一边拎住个手机咧，就一边行啊。不过咧，好彩就好多情况底下咧，都见到喺啲公共交通工具上面，自己就唔系驾驶人士嚟嘅。 呢、這个我谂唔系就系香港人噶啦，世界都系咁噶啦，巴比。 系啊。 但系日本咧就有一个城市咧，佢叫做大和市啊，喺神奈川县嘅，其实就喺东京南边嘅啫。 嗯。 佢哋就行先咗一步啊。嗱，而家包括我哋香港在内啦。如果你揸車呢睇手機啦都係犯法㗎啦。咁、呢個大和市呢就佢哋個市議會呢就做多一個動作。最近呢上個禮拜一就其實就提出咗條草案未正式通過嘅。就係話呢將來呢如果你係喺街道車站嘅廣場呢或者其他嘅公共空間啦、就一路行路嘅時候呢、就凝視住或者我哋講物隻眼盯住啦、一個智能電話或者其他嘅設備嘅屏幕呢咁、你就犯法㗎啦。 咁但係點解突然之間會有呢一個措施要去立法呢、 即係佢哋咁樣做即係都係想大家安全啲啦即係行路嘅時候、有根據嘅。即係日本個一間電信公司 NTT 啦，佢哋就曾經做過一個咁嘅電腦模擬嘅啫，呢、這個就係話，佢哋咧就講咧就話，如果一個人咧係注視住，即係喺打緊手機，即係發緊信息又好啦，望住個電話個屏幕咧，其實佢睇到嘅嘢咧係個視野啊係正常嘅即係得5% 嘅啫， 5% 真係好少嘅啫，即係眼角稍稍到出面嘅情況啫。 周圍左右嘅嘢其實你係留意唔到噶啦。咁佢哋咧就做咗個電腦嘅模擬，係、這、呢個唔係真嘅模擬嘅啫。就模擬咧有1500個人咧喺涉谷，我哋經常喺電影度即係電視劇嗰度睇到咧，好、大個十字路口行人過路區嗰度，喺嗰度，喺嗰度佢模擬個地點就係嗰度啦。咁佢咧就模擬有1500個人在那裡過馬路、如果個個人都真的揸住手機得回 5% 的視線這樣過法呢、他們做出來的結果呢就是有2/3的人呢就過不到對面的馬路的其中呢就會有446個人呢就 會撞到的即是大家互相碰撞到而導致到呢103個人呢就會跌了落地下手機咧都會跌咗21步嘅。 好仔細啊！這個數據分析得。 但係呢一個咧就模擬啫，嚇，即係都係電腦啫，唔我哋唔會個個人都係 揾唔到咁多人去過馬路啊，亦都好危險嘅一件事嚟。如果根據佢嗰個情況，真係有如佢嘅嗰個模擬情況嘅話 嗱，咁大和市咧就佢哋自己咧就真真正正就做咗個調查嘅，就揾人去觀察啦。在他們的城市兩個大的站之間、就看了有6000個行人在街道行的時候有12%呢就是這樣的就是拿著手機一路、注視著自己不知道做什麼這樣一路行路的、他們呢就、市會就覺得這樣不是挺安全 還 有事實上他們看到的數字呢都是越来越因为这样上升的包括是踩着单车即是不单止行路。所以呢就他们就决定了就引入一条这样的法例。这个法例呢其实如果是按现在的立法时间表呢 ,25 号呢就会是投票通过的了、即是看你是 通过到的了。跟着7月1号呢就正式实行了。如果大家啊！即係啲禁咩令、禁咩令停曬之後咧，有機會繼續去旅行咧，去大和市咧。7月1日啊，咁你去到咧，如果喺嗰度揸住嘅手機睇住嚟行路咧、就犯咗人哋嘅法例噶啦。 咁但係呢一個咧，即係叫做事出有因啦，都係因為驚住會釀成嗰啲意外啦。好似頭先所講啦，行路如果拎住手機咧，就好容易會撞到人啦，跌爛個手機啦，甚至乎係會跌低咧，整親自己等等啦。 呢、這個大和市咧，即係佢哋亦都唔係話。咁嚴厲嘅，即係條例就通過咗啦，即係當地嘅法例。但係咧，其實就冇罰則嘅。 哦， 即係你咁樣做咧，可能喂，即係唔係幾好喎、啊？ 即係只不過係一個嘅規矩啦。可能側邊嗰啲人會提一提你啦，就是、因為有咗呢一條例咧，就會有一個嘅原因去提一提。喂、你都係唔好睇手機啦。咁平時咧，啲人就會話關你咩事啊？咁有咗呢條例咧，就冇得咁講。 係啦，你犯咗法㗎啦。不過即係冇罰則嘅法例咧，其實呢個城市都唔係第一次嘅。大和市咧，唔知喺日本裏面咧，我諗係真係比較進步啊。我哋講緊新冠狀病毒啦、大家戴口罩，日本人都好 自動自覺噶啦。但係咧，大和市就係成個日本咧，就第一個地方咧，就真係立咗條例出嚟。 嗯， 佢哋條法例咧叫做互相體諒啊，即、就、係、是、互相體諒咧，戴口罩條例啊。咁又係五月開始咧，就已經係生效噶啦。 嗯， 咁即係，但係佢哋就係、是又係冇罰則嘅。即係都係勸喻式嘅啫。 嗯， 咁所以即係尽量唔好啦，亦都唔会话拉你坐监啊、罚你钱啊，冇啲咁样嘅嘢 嘅。嗯，某程度上，我觉得咧 ，Andy 头先讲嘅呢一种概念或者呢个方法咧，都几聪明嘅。因为好多时咧，人就系咁噶啦，自己冇做到一样嘢咧，就算自己知道，好似系真系做咗好啲咁，但系俾人哋发现咗咧，而且咧侧边提你嘅时候咧，你第一个反应可能都系比较抗拒啲。咁但系可能真系有咗呢一种嘅法例咧，大家就真系有个理据去提你啊，嗱，法例都系咁讲噶。咁呢个时候可能就会有效啲、哦。 啱啊，其实有好多唔单止日本啦，就算系美国咧，都有类似嘅法例嘅。 嗯， 即系唔系讲手机啦，当然。我睇嚟即系讲手机行路都唔俾睇嘅咧，应该就系呢个大和事嘅就得佢嘅啫。咁但系譬如我哋讲话啊，而家比较讲得多啲啦，国旗国歌嘅法例啦，国歌法例，美国都有噶，即系美国都有类似嘅嘢写咗落佢哋法例嗰度嘅，即系你应该喺国歌播嘅时候，你应该点做啊咁样。但系同样咧系冇罚则嘅。 系 嗱，咁或者講翻呢個大和市啦，呢個大和市其實個地方咧就好細嘅啫，即係佢係得27個平方公里，即係大家想象到咧就只不過係大過我哋，我諗係葵青少少啦。 嗯， 嚇，咁人口啊得20多萬嘅啫。不過咧即係大家都好多時咧都即係啲做新聞嘅咧都比較常係留意大和市嘅。 嗯，點解？ 因為佢哋好多時行嘅嘢咧。即係嘅諗法咧，喺其實日本好多時都比其他地方快啦。 嗯， 而呢個大和市咧就往往比日本其他嘅城市咧就行得快。 咁、哦、即係差唔多最快嘅咯，而家咁。 話講扣人工啊，扣人工 好慘喎、啊！呢方面都快又唔係啩？ 佢哋個市長咧，即係已經係又係五月嘅開始嘅時候咧，就已經係話講咗會連續扣自己3個月人工啦。即係而家嘅經濟環境唔係幾好啦，疫情底下啦。扣一半啊，仲系，咁佢即系啲同事亦都会做，但系嗰个减幅咧就冇咁多咁解嘅啫。 有时觉得咧呢一啲咁样嘅措施咧，会唔会系一个地方建立咗之后，其他地方又会争相去仿效嘅咧？ 我谂都值得参考一下咯，就算唔系参考都好啦。即系讲到尾，如果你冇罚则咧，其实都系一个宣传嚟嘅啫。 系啊，系啊。 咁但系佢有咗你个宣传咧。我哋喺香港都講緊佢啦，係真係有用嘅喎，係有效 嘅 喎， 都係嘅，亦都提高咗人嘅警覺性咯。即係平時可能覺得冇所謂啦，亦都冇乜特別人去勸阻你嘅時候，咁就會繼續去做咯。有時啲嘢 係啊，第二個咧，即係如果大家唔小心真係有意外咧，可能就有後果嘅啦。 嗯， 喺日本咧就有一個試過人一个路人被个单车撞到，而个单车踩单车嗰个人咧就系睇紧手机嘅，咁之后咧就即系个啲家属咧就告佢啦，而家仲应该仲进行紧嘅啲诉讼，就要索偿咧系大约系$1,000,000到啊，咁所以咧即系。大家都是小心啲好啲啦。 听到啲数字都觉得，如果我当初有条咁嘅法例提一提我就好啦。咁有时真系希望唔好等一啲唔好嘅事情发生咗，有一个唔好嘅后果咧，先至觉得早知就应该有啲相关嘅法例又好，或者相关嘅提醒又好啦，去避免啦。人有时都系应该要摆脱下自己劣根性，亦都要自律多一啲啲啦。好啦，今朝早唔该晒你先 ，Andy。 好，拜拜。 拜拜。 晨光大学， 唔该晒 Andy， 唔该晒 Barbie 啊，咁啊记住啊，睇手机咧，咁啊今日朝头早特别咧天气差嘅时候咧，咁啊唔好成日挂住望住个手机啦吓，咁啊路面咧湿滑啦吓，好啦，都要同听众睇睇一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嘅，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都是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咁啊，而家出边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继续生效。先听听7:30嘅新闻报道啦。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小四至中二学生今日复课，运输署预计交通会比较繁忙，提醒学生预早出门，以免延误上学时间。运输署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会密切监察交通和公共运输服务情况，亦会和各主要公共交通服务营办商和有关政府部门密切联系，有需要的时候安排加强公共交通服务。本港近日连场大雨，中环湾仔绕道管道内的石壁出现水渍。路政署承认中环湾仔绕道机房和行政大楼个别位置早前出现渗漏情况，工程团队已经安排承建商透过压力灌浆方式保留处理，会继续紧密监察。路政署又说，自绕道去年一月通车以来，共接获两宗隧道漏水报告，工程人员在日常巡查期间也都偶有发现隧道滴水，已经安排安装临时接水槽，并且展开补漏处理，强调渗漏情况家属轻微，不会影响行车安全。美国部分城市继续有民众上街反对种族主义和警暴，秩序大致和平，总统特朗普下令国民警卫军撤出华盛顿。纽约市长白思豪说，市内连续五日没有出现大规模混乱，决定解除宵禁令。又说两名警员早前在维持秩序期间，因为涉嫌推跌示威者或者拉低示威者的口罩施放胡椒喷雾而被停职，面临纪律处分。芝加哥市长都宣布，由于市内示威情况平静，决定解除宵禁令，并且恢复公共交通服务。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早上雨势较大，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炎热，天色逐渐好转，但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上午8: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屯门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小榄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三圣村噶。讲多次啊，就系屯门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小榄嘅快线有交通意外，挤塞啦，龙尾去到三圣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翻红隧方向，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去到博康村噶。咁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龙尾过咗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少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喺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啦。东区走廊去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和富中心噶。咁喺九龙啦，新清水湾道落翻去坪石，近住佐敦谷公园一段咧就挤塞，排到去腾龙台对出。咁旧清水湾道落翻去坪石都系挤塞，龙尾去到飞鹅山道。窝打路道去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太子道西。咁喺新界啦，元朗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咁继续提你啲封路啊！喺西贡嘅北潭路咧有山泥倾泻啦，北潭路近住屋头一段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噶。咁喺飞鹅山道都有山泥倾泻，介乎百花林路至到基维尔营地一段咧系全线封闭啊，封咗一段飞鹅山道噶。咁大埔公路嘅山泥倾泻就已经清理咗啦。大埔公路嘅大埔滘段来回方向近住松仔园咧就全线解封。咁喺观塘嘅协和街就有路面维修啦。下行去翻观塘道方向，近住晓光街嘅慢线封闭，经过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台六月新一份， 彭仔和你寻开心。 我的开心有迹可寻， 因为有些口罩，譬如我现在戴的这一款，其实是遮不到两个面珠的颧骨位置的。 是那个变大真的吗？ 是都是都是，那也可以 我留了手了 hey, 我是不怕的， 我们的同事很大方的，其实 是啊， 真的听到啦，将快乐建筑在拍档的痛苦之上，就是我主持晨光第一线的彭仔程振鹏。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亲亲靓猪妈，是我妈咪朱海婷啊。 Hello， 子博。 喂 ，Hello，Hardy， 你好啊。 喂，咁嚟紧咧，嗱，六月二十一号就系父亲节啦，你嘅日子嚟噶啦，有冇期待过？两个小朋友会唔会准备啲咩俾你啊？ 我啲仔女有咁大个啦，都已经十岁、十五岁咁样，可能因为屋企又经历咗啲嘢，大家个价值观都唔同咗啦。 亲亲靓猪妈。 Hello， 大家好，我系林子博。记得留意星期一早上九点钟晨光第一线时段内嘅亲亲靓猪妈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指讯尽我本分。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啊！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而家7:38嘅时间啦，出边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0%啊，咁啊，雷暴警告继续生效嘅，咁啊，直播室入边除咗白元老之外，仲有阿 O 一齐 spot 到你。 系啊，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啦，早晨早晨，可以讲呢一个咧啊，相对喺今日嚟讲好少少嘅消息啦。 咩？ 今个礼拜五凌晨咧就会有得睇翻西甲啦。 哦，系啊， 西甲 report 啦，咁同大家跟翻啲。足球消息先，关于西班牙方面嘅甲组足球联赛，因为大家都甩咗几个月啦，咁啊，睇翻成个积分表先，得巴塞隆拿啦，同埋咧皇家马德里咧有啲争下嘅啫，因为咧第一位咧系巴塞啦，58分，皇马咧同样系踢咗27场比赛啊，有56分，其实两三分系好容易追得到噶啦，咁你一定会问。喂，早一两年踢得好好嘅马体会去咗边啊？马体会今年真系踢得超差，依家咧喺联赛榜嗰度咧排名第六啦，咁啊第三咧就系西维尔，第四咧就系皇苏啊，皇家苏斯达咁样。但系巴塞方面咧，可能个之前因为受到新冠肺炎影响咧，咁啊三月同埋五月咧就先后向球员咧提出啊减薪嘅建议。 我觉得都记得，皇马嗰啲都有。 系啦，咁啊，即系球会嗰方面咧，同埋球员方面咧，就第一次虽然达成协议啊，但系美斯咧对于会长啊巴杜美咧公开嘅细节啊，同埋摆呢个球员咧去到上台面嗰度咧，就表示不满、啊。第二次咧更加全体拒绝再减薪嘅方案咁样，咁啊意味住咧球员咧都有啲。唔係好服氣啦，對於球會、安排減薪嘅細節，咁當然啦，呢個係勞資雙方嘅一個問題嚟。 其實佢哋即係嗰啲即係巴塞咁樣啦，全部都大牌球星㗎啦，全部都好有錢㗎啦，係咪先？有陣時你叫佢哋咧，即係我個人認為呢，佢哋。 減少啲錢， 其實冇乜所謂。 其實佢哋冇乜所謂，佢哋唔係話即係等錢開飯。 但係條氣唔順， 但係條氣唔順， 可能啲態度嘅問題啦。咁係 啦， 應該要當局者咧先會明白啦。 個會長都係㗎，個會長又唔係話缺錢嘅， 係啊， 都係條氣嘅問題。 條氣唔順咁樣又係， 即係嗌交 啦。係啊，咁究竟是爺非爺咧？咁啊，都係嗰句啦，局中人先明白啦。咁啊，巴塞方面繼續啊，會係美斯啦、蘇亞雷斯啦、碧基啦呢啲大牌球星啦。咁皇馬方面咧，就用多咗好多小将嘅今年，咁啊由夏神啦、夏萨特啊去带领住咧一班年轻嘅球员啦，咁啊个人觉得咧，即系皇马可能有机会真系挑战到咧巴塞嘅王者地位。今年系啊，因为好有活力啊，今时咁啊睇皇马咧 多咗年轻球员啦， 系啊，嗰啲年轻球员咧，佢哋要攞机会啊，要多啲上阵嘅机会，同埋要表演自己踢得叻啲咧，咁所以佢哋都扭进六任嘅，我觉得即系 同埋真系年轻球员咧非常。之有氣有力， 係啊！ 佢真係九十分鐘同你係咁跑咧， 係啊！ 我真係夠膽講，美斯都唔夠佢跑。 同埋依家有 停 嘅 喎， 有機會又將嗰啲換人嘅名額咧又增多，即係類似好似英超咁樣咧。咁、 啊、 意味住乜嘢咧？你一踢得唔好咧，就算你 換走 咧，係啦、啊，就算你幾大名咧，都有機會俾人換走咯。因為過往譬如睇德甲啊，即係早幾個禮拜睇德甲啊，以至睇南韓職業足球聯賽都係咁啊。啊，有啲好大名嘅球員，我踢得唔好，跟住個領隊就下半場。就已经换人啦，换一啲相对较为年轻嘅球员落场试一试啦，横掂到一场波，可能咧都系背水一战嘅咁样，咁啊有呢个情况出现嘅，咁啊唔知会唔会咧令到一啲年轻嘅球员咧更加咧有斗心啦， 变阵变到真系完全变晒。 系啊，咁当然你话喂对球队本身强嘅，好似拜仁咁样啊，哇八连胜啊，咁啊亦都对于佢哋冠军嘅。目標咧可以話係叫糊啦，咁啊爭食糊嗰下嘅啫，咁啊多蒙特啊威脅唔到噶啦，咁啊萊比錫再失分啊，令到衝擊歐聯嘅機會咧都有危機咁樣。 爭第二咯，大家喺度。 第二嗰啲都冇乜好爭啊，拜仁就最後又係領放，個故事又係一樣咁樣。 即係好似今年嘅英超咁樣。 係啊， 利物浦贏到開行。 係啊，咁都期待英超開翻嘅，那個感覺亦都係有啲唔同嘅。轉個角度講下網球啊，噶、美。美国咧网球协会咧正正向住咧八月如期举行嘅美国网球公开赛咧继续努力啦，加油啦！但系咧赛会咧就向呢个球员咧发出呢个安全嘅指引。嗱，被呢个世界排名一哥啊阿祖高域咧就批评啦，哇咁苛刻嘅你嗰个安全嘅指引太哈樹咯，咁樣咁點算啊？咁啊質疑咧部分嘅措施咧根本就唔可行嘅。咁啊祖高域咧透過塞爾維亞電視台咧嘅訪問嘅時候透露咧，佢近日啊同世界網球咧領袖通話，咁啊討論咧應唔應該咧繼續進行埋本年度嘅一啲網球嘅賽事啦。咁啊其實美網咧八月底咧上演咧應該都幾大機會嘅，但係都要睇翻疫情方面啦。咁但係喂大家都話喂祖高域咧唔滿意嗰、那個安排，覺得個安全指引太多咧，究竟係乜嘢咧？哦，原來係咁樣嘅喎、如果真係美網咧開打咧、球員們咧就需要、一下塔機場嘅酒店啦，每個星期咧就接受咧兩至到三次嘅病毒檢測，而且只能夠帶一個隨行嘅人員咯。佢話根本就唔可能嘅，因為我自己帶一個隨行嘅人員，咁究竟係要帶教練啦、體能教練啦，定係物理治療師咧？咁樣 係咯， 佢都拗爆頭喎、啊，咁樣咁呢個都 女朋友冇得跟， 唉，嗰啲已經抌到好厚噶啦，女朋友佢而家講緊都係好想認真保住嗰一個位啊嘛，大家都要知道，作為一個網球員咧，其實旁邊嘅工作人員咧都幫佢唔少， 係啊，嗰啲按摩師，你唔好話諗住佢真係去疏扶，人哋真係靠按摩師回氣啊嘛， 係啊，同埋回氣，同埋你一拉傷咗咧，嗰啲專業嘅運動按摩師咧，啲連身同埋周身咧好誇張啊！我記得咧嗰陣時高比拜仁咧未死嘅時候咧，咁啊都佢隨身個運動按摩師咧係連身都過百萬嘅，因為佢係專業幫阿高比咧將嗰啲腿部肌肉放鬆嘅喺更衣室嘅時候，咁咧亦都會可以好快咁樣令到佢本身得翻 20% 嘅能力值啦，你當用數值去計算啦。咁佢做完嗰個15分鐘嘅 叫做料理啦，或者 treatment 之後咧，佢嗰個肌肉嘅能力值咧會升翻去 60% 咯。咁、 哦、 即係起碼可以打多15分鐘或者打多30分鐘超高強度嘅比賽咁樣。咁、 嗯、 所以啊，即係呢啲物理治療師都有佢嘅價值喺當中嘅。咁但係大家都喺度諗緊，喂，究竟帶一個人去球場會帶邊個咧？咁樣，我估好多嘅叫做球員或者球手都唔會帶教練咯。 系， 因为教练平时已经 beef 晒你所有嘢，同埋教晒你所有嘢啦。 系啦，即系要讲嘅，你到时 test 我啦，系咪？ 系啦，可能真系要用咁嘅情况，反而嗰啲体能教练啊，即系 check 下你，喂，小白仲够唔够力再挥拍噶，仲够唔够力抽击噶，咁嗰啲相对体能教练啊，或者物理治疗教师咧，呢啲可能咧会喺球场上面发挥嘅作用咧，相对大一啲。 系啊，嗱，讲翻英超啦，咁啊利物浦就话赢到开行啦，系咪先？咁啊，佢哋都话啦，咁啊高普咧。揚言係一定咧會有呢一個嘅勝利巡遊嘅，咁啊，但係而家始終咧就到受到呢個疫情嘅影響啦，咁啊未必咧就容許佢哋咧就係聚集，咁啊同埋咧你啲巡遊啦，咁啊成條街嗰度全部都係人嚟嘅，咁所以咧即係當地嘅政府咧都未必俾嘅。不過高普就話到啦，其實咧就算而家我哋贏咗啊，冇呢個勝利巡遊都唔緊要，點解咧？一定會做嘅，甚至乎咧出年啊內季就算開咗波之後咧先至俾你再做咧，佢哋都會補辦翻嘅。咁啊都係令到啲球員啊即係開心。嘅一样嘢啦，系咪？好啦，咁另外最后啊，睇埋就系国际奥委会方面啦，咁啊话到啦，咁啊因应住咧就新型冠状病毒噶，咁啊已经咧就喺呢一个嘅叫做疫情方面咧，暂时系叫做控制得到嘅。不过关键咧就喺冬季嘅时候啦，到底咧会唔会再嚟咧咁样？咁佢哋话到啦，既然东京奥运已经就延迟咗一年，去到2021年啦，咁话到呢个东京奥运就不会就再拖啦，咁再次出声明就话到，若果今次呢仲係需要延期，咁如果东京方面将呢个疫情做得唔好嘅话呢，就并不会就再为佢哋呢去到考量一啲叫做补办延期呢啲嘅方案，就决定呢係会再取消㗎啦。咁東京方面咧，當然係驚啦。咁我哋投資咧都相當之巨大嘅一個金額咧，去到咧就係舉辦今次嘅東京奧運嘅。咁如果係未能夠咧就係實現呢一個嘅奧運嘅時候啦，咁其實而家延期咧，佢哋都已經蝕咗好多錢噶啦。咁如果直頭冇埋嘅話咧，咁東京政府真係有得震啊，冇得瞓。咁佢哋而家咧喺東京奧委會方面啊，亦都宣布啦，不會咧就係為來年嘅奧運啊進行一週年嘅倒數活動，即係連埋個 countdown 咧都冇埋啦。咁日本政府咧就已經解除咗一個緊急狀態啦。咁但係近日啊，東京亦都出現咧就係新嘅一啲嘅確診個案，咁引起咧疫情出現第二波嘅憂慮。咁有籌委會成員咧，於是乎咧就表明啦，如果出年咧都搞唔好呢個疫情，仲要搞到咧係做唔到呢個奧運嘅話咧，就唔會再為佢哋諗，就決定咧會取消一次嘅奧運啦。咁我哋梗係希望人人健康啊！即係遲咗嘅奧運啊，出年都可以有繼續喺度啦。 首歌曲 Superfly 嚟自日本呢一位歌手 Together 嘅歌曲。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我睇下咧，出边就28度啦，相对湿度咧就系89%嘅，雷暴警告啊现正生效。嚟到国际新视野，早晨 ，Barbie。 早晨啊，小白。嗱，真系咧。原来咧义气呢啲嘢咧就唔系净系讲得出嘅、 嗯， 有啲人系真系做得到噶。 哇！ 好多人成日咧交朋友嘅时候就话啦：，我呢一个好兄弟好有义气嘅，两胁插刀可以同我赴汤蹈火都在所不辞。 系啊系啊， 我而家信啦。 戏都有得做啊，呢啲剧情系咪？ 系啊，嗱，不过咧即系以前咧，你就算系做戏好啦，或者系睇一啲电视剧嘅剧情好啦，咁都只不过系一个比喻啫，点会话真系赴汤蹈火咁夸张啊？即系除非你真系。咁啱線遇正一啲即係同啲火災有關嘅意外啦嚇，亦都唔會話點樣跳落去啲乜嘢火山啊之類咁樣咩？唔通真係嚇？咁、但係咧，今朝早睇到呢個新聞報道咧，就真係有一位咧朋友咧就係、是。佢为咗就系想打捞翻自己一个好友嘅遗体啊，咁即系其实佢个朋友就已经过咗身噶啦。咁但系咧，因为佢就好希望可以捞翻个遗体上嚟咧，佢今次真系可谓系赴汤蹈火啦。 点解咧？ 因为咧讲紧咧印尼嘅呢一个男人咧，就上个星期嘅时候咧，就因为咁啱线咧，嗰、那个嘅伊真火山咧就出现咗一啲火山嘅活动。咁当其时咧，其实嗰个火山你知咧，火山爆发咧，咁熔岩咧，其实咧，除咗话系热之外咧，仲系有好多腐蚀性嘅嘢咧，就喺个火山湖侧边咧，都系会有喺度噶嘛。咁啊，沉积咗喺度啦吓。咁不过讲紧嘅呢一个男人咧，其实佢就系61岁噶啦。咁同埋另外咧，亦都有一个59岁嘅另一个男士咧，就系当日咧，其实附近咧就仍然喺呢个火山口嗰度咧。在个口湖嗰度咧，就系采嗰啲硫磺啊，即系其实佢哋都系一个工作嚟嘅。咁但系你知咧，其实始终喺火山附近活动咧，系好危险噶嘛。你唔好话火山口啦，亦都唔好讲话嗰啲火山湖啦。即系咁近，当然系得仲得人惊啲啦。你记唔记得嗰阵时印尼咧有啲咩火山事？其实系对落附近咧嘅嗰啲村庄啊或者居民咧，已经系要紧急疏散噶啦嘛。咁你谂下啦，仲要系去到同个火山距离咁。近的地方那裡活动呢其实是非常之危险。那点知呢当其实这两个男人活动的时候呢咁啱先又出现咗呢一个火山嘅活动，咁于是乎火山活动之后咧，就影响咗嗰个火山嘅口湖咧，亦都有异常嘅。咁于是乎咧，其中一个男士咧就跌咗入个湖道啦，因为佢就会有啲火山活动会有啲震动啦，咁导致到佢跌咗落去咧。就死亡咗啦！ 哎呀， 系啦，咁好啦，咁佢同行系另外一个男士同佢一齐噶嘛？咁好啦，当呢个男士见到佢咁嘅时候咧，嗱，记住头先讲咗咧，火山湖入边咧系有呢一啲咧腐蚀性嘅液体喺， 即系唔系普通我哋谂住 唔系 湖 水，系啦，唔系清澈嘅湖水， 入边嗰啲系腐蚀性液体， 系啦，一啲腐蚀性嘅液体。咁但系佢又见到咧自己朋友跌咗落去啦嘛，咁就已经过咗身咯。见证住呢件事啦，咁但系佢又好想捞翻佢嘅遗体出嚟，因为讲紧咧呢两个男人咧已经系相识咗26年，系、非常非常要好嘅朋友嚟噶啦， 老朋友嚟噶啦， 系啦，咁佢为咗要捞翻佢个遗体上嚟咧，佢竟然赤身跳咗落个湖，然后真系将佢个遗体咧系捞翻上嚟， 真系赴汤蹈火、 啊，系啊，然之后佢仲要翻到去咧，就系帮佢好好咁样清洁沐浴啦，咁然之后就希望可以将佢入土为安，即系佢为嘅都系呢一样嘢嘅啫。咁啊，亦都讲咗啦，即系其实佢自己咧都闻到嗰个嘅硫磺气味好刺鼻嘅，而佢亦都跳落水嗰下咧，佢事后讲翻话咧，觉得嗰啲水好热啦，同埋嗰阵味咧系好似有毒咁啊。咁你谂下嗰下几辛苦啊，即系嗰个过程， 同埋都担心自己啊。 系啊，即 系咁样， 你唔好话跳落去啦，你其实企喺附近啊，你都闻到啦，已经。 你闻得多啊，都惊我肺唔好啦， 系 咪 你仲要有呢个勇气跳落去，就系为咗要帮一个好朋友捞翻个遗体上嚟。咁咧。事后咧，其实咧佢亦都系接受咗当地一啲警察局局长嘅嘉许啦，咁亦都警方形容咧话要对佢两个致敬，觉得佢哋都系英雄咯。 系，因为佢哋嘅工作咧、 啊、 都系即系采集一些 非常之高危嘅一个工作啦。咁而当发生咗意外之后咧，竟然即系呢个友谊咧，果然真系好有义气，同埋经得起考验。即系喺自己要牺牲嘅情况底下咧，都会为个朋友咧。是着想的，咁呢啲就真係非常之可贵嘅一啲新聞嚟。 希望我哋即係身边嘅人同事唔需要呢去到咁极端嘅情况底下都可以见证得到大家嘅友谊，咁就最好啦。 We can take it high. I can't hear the thunder coming from your mouth, and I know my number's up. Give me some Stevie Wonder. Click, put it on before we go under. I can't see the lightning coming from your heels. Yeah, I see you're frightened. I can't see the lion sleeps tonight in the tears you're crying. 名字叫做 Together， 佢系 Sia。喺日常生活入边都可以有好多唔同嘅方式展现大家嘅友谊嘅，特别系而家落雨啦，系咪？系借下遮啊，口罩湿咗借下口罩啊，都系展现友谊一种方式嚟嘅。先听听八点钟嘅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被困要由消防救出，湖南江华县出现超过五十年一遇嘅洪灾。最少一人死亡，四人失踪。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3,121点，升25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82.64美元，卖出1,684.26美元。美元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9.61，瑞士法郎0.962，加元1.341，人民币7.083。英镑兑美元1.271，欧元兑美元1.131，澳元兑美元0.699，新西兰元兑美元0.653。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雷雨。本港今日早上多处地区录得约10毫米嘅雨量，而大埔、北区同荃湾嘅雨量更超过30毫米。预测大致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早上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炎热，天色逐渐好转，但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早上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咧，4宗交通意外同埋1宗坏车啊， 獅子山隧道公路入沙田方向近住隔田村對出，由於是有交通意外，影響到而家擠塞，龍尾排到去窩打老道近住浸會醫院對出的獅子山隧道公路入沙田的入沙田方向近住隔田村有交通意外，而家龍尾排到去窩打老道近住浸會醫院對出，而家獅子山隧道入沙田方向就需要間歇性封閉措施，但出九龍朝朝都塞的，現在車龍比較長，獅隧出九龍就排到去博康村。另外觀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有交通意外，影響到而家龍翔道出返去觀塘道呢就擠塞，龍尾喺星河名居啊，就係觀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有交通意外，影響到龍翔道出返觀塘道呢就擠塞，龍尾喺星河名居。喺港島東區走廊東行去柴灣方向近住維園上橋位有交通意外，而家車龍喺灣仔交匯處。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近住维园上桥位，由于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去湾仔交汇处。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小榄一段都是比较挤塞。另外沙田岭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快线的坏车虽然拖走了，而家仲是挤塞的，龙尾在美林村，就是沙田岭隧道出九龙方向。较早前管道快线的坏车虽然拖走了，车龙未消散的，而家龙尾排到去美林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塞返去管道出口。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系实施间歇性封闭。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挤塞，车龙都好长的，排到去井栏树啦。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飞鹅山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挤塞，龙尾亚街老街。在新界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龙尾就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料水。再补充翻啦，较早前狮隧入沙田啦，近住隔田村有交通意外，就塞到去窝打老道啦，近住浸会桥面嘅，所以影响到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入沙田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啊！揸车朋友留意啦，天雨路滑，请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二台六月 Summer Fun， 甜淡情怀玩得好认真。 我是甜淡情怀主持周美欣。夏天到了，咁我揀嚟最有夏天气息嘅歌咧，就系 Olivia Newton-John 同埋 John Travolta 为电影《Grease》里边所唱嘅《Summer Night》。净系听呢首歌嘅歌名，就知道佢几咁热辣辣啦。 逢星期三晚上八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周美欣主持嘅《甜淡情怀》，首首经典外语歌曲送你一阵夏日凉风。 平等机会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美电康康全力推动平等知识，你要知。 人人翻工当然想升职啦，但如果雇主基于雇员嘅残疾而给予较差嘅待遇，都有可能违反法例噶。 是啊，根据残疾歧视条例，雇主如果基于雇员嘅残疾或者系疾病而解雇该名雇员，即属违法歧视。 了解多啲平等机会委员会嘅信息，至听实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飞电香港。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 唉，两个仔好似冇乜动力咁，系咪之前喺屋企太耐，运到牛牛豆豆啦？有乜计啊，老豆？ 之前佢哋都系画下画，听日开始啊，你同阿仔要每日都做体能活动啊。世卫建议5至17岁嘅儿童同青少年，每日要进行最少60分钟中等至剧烈强度嘅体能活动噶。 吓，我都要一齐做？ 诶，咁你都想健康咁睇住阿仔健康成长噶嘛？系咪？ 暴力真的可以解决问题， 面上可以见到有伤痛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的可以将我们变得更好。 停手啊，不要打 想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在我彭仔心目中呢，一个最完美的早晨呢，就是当每一朝早我回到电台要准备主持晨光第一线的时候，见到呢我所有的主持拍档都在这里，没有人请假，没有人病假，个个都精精神神，那就是最完美最 perfect 的早晨呢。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好，今朝早呢都算是一个 perfect 嘅早晨。 好好多啦，已经。 喺个彭爷爷嘅眼中，因为佢嗰啲条件系咁嘛，头先讲咗啦。咁、但係呢唔知道对于喺呢一个路面上面呢，而家仲系即系塞緊啊，要去返工嗰啲朋友呢，学应该返咗。 对呀，应该就返咗啦，学生就。 係啦，咁就大家都要有啲耐性啊，同埋都揸车嘅时候呢都要将嗰个心情咧唔好咁掹整啊！ 轻松啲，笑下先。 系啦，因为星期一咧本身就已经翻工，可能有啲人唔系咁高兴啊。不过应该唔会啊。而家呢个时势咧，有工翻好高兴啊。 如果唔系一放嗰啲 low pay leave 啊，最惊啊呢个。 系啱，而家有工翻好高兴啊。咁但系出边咧，即系天雨路滑啊，又多即系特别警告咁样，啲雷暴警告咁样，咁所以大家咧就揸车嘅朋友要分外注意啊吓，咁啊，所以今天不如先嚟讲讲今日嘅天气预测先啦。 今日咧就大致多云嘅，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啦。早上雨势较大嘅，咁啊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数日咧，天气都系炎热嘅，天色咧渐会逐渐好转啦。但系星期二仍然会有几阵骤雨噶。 系现时嘅室外气温咧就28度，相对湿度系89%，系啱噶。好，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系会去到今朝早上嘅11点钟嘅。咁啊，你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啊，系啊，直播室咧有三把声音陪住你啊吓。呢依家咁啊，有我彭仔程振鹏啦，有头先啱啱同大家讲完天气嘅芭比林慧啦，仲有咧即将咧要同我哋嘅财金达人咧一齐分析一下啲外围嘅市况咧，有啊，哦， 系啊，要睇睇佢啊，睇睇今日个市嘅情况啦。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星期一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晨光财经第一线啊！阿欧请嚟咧，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做个大市嘅前瞻啦。温生早晨， 早晨好， 早晨啊！睇到啲油价方面咧都忽上忽落啊，究竟点去分析 咧？嗱，睇翻咧喺过去周末嚟讲嘅话咧，我哋见到咧就油早咧就终于咧就系同意咧系即系应该话油早同非油早两边咧一齐都同意咧就每日咧就减产970万桶。这个行动呢就会延长多一个月去到7月底的。咁本来这个行动呢就是5、6月份这两个月份的，但现在呢就延长多一个月。咁先前来讲的话呢，有些市场分析呢就估计呢就说呢就油早可能会去到8月底的。咁但是今次他没有去到8月底，即是去到7月底，即是延长多一个月。咁似乎呢比我感觉是什么呢？比我感觉呢就是油早呢都不想过分推升的油价，以免呢即是比美国的页岩石油呢也是有喘息的机会。咁所以呢他们专登咧就系推多一个月份，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咧，其实我哋见到咧对纽约期油嘅价格咧就即时咧就有个反应啦。我哋见到今朝早喺亚洲市场一翻嚟咧，纽约期油咧已经系翻翻上$40一桶嘅水平，而家最新咧系报40.28嘅。咁其实个油价咧都攀升得几快。 败嘅，咁啊受惠于近期嗰、那个整体嘅即系环球嘅重启嘅经济啦，咁所以我哋见到咧就再加埋油组愿意减多一个月产啦，咁所以就变咗咧个油价咧而家系得到支持啦。 嗯，咁啊转个角度咧，讲埋疫情之下咧，中国嘅出口咧都系唔少投资者咧好担心嘅咁样，咁但系过去嘅周日咧都有一个数字公布啊，系咪啊？ 冇错，喺星期日嚟讲，虽然我哋系放假，咁但系咧中国咧亦都公布咗佢哋个五月份嘅出口嘅数字，咁啊出口咧就按年咧就减缩减咧就系3.3%，咁同埋咧就系比四月份咧当其时咧就系按年咧上升3.5%咧就扭转过嚟，咁个数字虽然话冇。错系差咗，咁但系咧，如果你睇翻个入口嚟讲嘅话咧，就喺五月份咧就按年咧就急降咧就16.7%啊，相当之犀利。咁就令到咧，我哋见到咧就中国五月份嘅贸易盈余咧就扩大到咧系629.3亿美元。咁呢个咧可以话系历史最大嘅贸易盈余个金额嚟噶。咁啊睇翻四月份咧，中国嘅贸易盈余咧就都系讲紧系453.4亿美元嘅啫。咁一下子咧一个月份就飙升得咁紧要。咁但系咧个数字虽然系好啊，咁但系咧就唔好。我覺得就唔需要真係咁開心嘅，因為我哋見到咧個出口係差咗，咁同埋呢個入口大幅減少咁多嚟講16.7%按年咧，都反映一樣嘢咧，就係國內個經濟真係好弱啊，咁所以咧就吸收唔到太多嘅入口，咁呢個都係要我值得關注嘅地方嚟嘅。 嗯，咁大家觀望一下先啦，要觀望嘅咧，我就 mark 咗喺日曆表嗰度嘅，因為温生咧喺呢個環節都講咗18、19號咧就歐盟嗰度開大會啦，有嗰個共同債咧，你就叫我哋密切关注呢两日，咁啊呢两日啊未嚟嘅，即系今个月嘅18、19號。不过上个星期四咧，欧洲央行咧又有啲新嘅措施出台，系咪啊？ 冇錯，咁上個星期四咧，歐央行就議息嘅，咁啊議完息之後嚟講嘅話咧，就加大6000億個歐羅嘅量寬嘅金額啦，咁啊同埋亦都講得好清楚啦，佢就話咧喺加埋咧今年三月份咧推出個7500億嘅歐羅嘅金額嚟講嘅話咧，而家個總金額係講緊1.35萬億呢一個數字咧，係足以咧係即係喺個區內咧喺疫情嘅期間個區內好多唔同嘅國家發藏出嚟嘅債券嚟講嘅話咧，都足夠咧，係去幫佢哋去買，令到佢哋可以舒減佢哋嗰個即係個發債嘅個壓力。咁呢一個消息一出咗嚟之後嚟講嘅話咧，我哋見到咧。最大的反應咧就來自意大利嘅，咁意大利嘅十年債嘅孳息率咧，上個星期五咧就收報1.422%，咁啊同歐元區嘅同年期，即係十年期嘅債嘅息差咧，就收窄到去到1.692%，咁呢個可以話咧係收窄咗真係好多嘅，咁啊喺咁嘅情況之下嚟講嘅話咧，就反映一樣嘢咧，就因為市場覺得意大利之前大家都驚佢會發債，你有冇錢還嘅咧咁樣，咁但係而家歐央行就由歐央行主動去發債，同埋咧幫去買意大利嘅債券嚟講嘅話咧，啲人就覺得咧就意大利咧就即係即係個還錢嘅能力就會高咗啦。咁呢個亦都係解釋咗咧點解個意大利嘅債息係跌得咁緊要嘅原因，因為啲人覺得喂，如果日後再去埋18、19號再歐盟開完大會去共同發債、共同分配個資源，咁即係日後咧就唔再需要個別國家佢哋去發債。咁嘅時候嚟講嘅話咧，個別國家咧出現財政即係再出現呢個歐債危機嘅可能性咧就大大降低啦。咁呢個咧係解釋啲人仲趁而家意大利債息仲有咁高嘅息率水平，1.42% 嘅息率水平，咁所以啲人咧就去買意大利債息去攞佢個高息，咁但係個風險又唔係話真係咁大喎，因為有歐央行嘅後面嘅支持啊嘛。咁所以就變咗咧嘅意大利嘅債息咧係跌得咁快嘅原因，即係多人買嘅原因就喺呢一度啦。 咁啊，轉個角度講埋。匯市方面啦，美元好似就不似預期，有機會咧走弱添啊！唔知係咪咁去分析咧？温生交俾你今日聚焦咧，講多少少咧美匯方面嘅情況啦。 好啦，咁我哋見到呢個美匯指數呢自上個月嘅28號呢係跌穿咗呢個 98.8 嘅指數點之後呢，我哋見到個美匯指數呢就係跌得較為快啦。咁呢個呢可以，我覺得個美匯呢係個轉勢下跌呢，我相信呢係有好幾個原因嘅。咁首先嚟講嘅話呢，從過去十多年嘅觀察嚟講嘅話呢，美匯指數而家個水平呢都可以話係偏高，呢個第一樣嘢佢係偏高嘅，喺過去十幾年嘅水平。咁另一方面嚟 講嘅話咧，我哋見到咧，自今年三月到而家嚟講嘅話咧，聯儲局我講好多次啦，已經係印咗30,000亿嘅美元嘅量寬嘅金額啦。咁同埋亦都同九間央行咧互換4,500亿美元嘅資金啦。咁當美元個供應係大嘅時候咧，咁美元跌咧係有壓力跌嘅。咁但係咧過去佢唔跌嘅原因係因為嘅疫情嘅關係，大家都明白咧，疫情大家要避風險啊，個個都揸住美金啊，咁所以令到美金先有咁大需求嘅啫。咁但係而家我哋見到疫情咧慢慢咁樣減退啦。咁呢一樣嘢嚟講嘅話咧，可以話咧係不利於美金嘅。咁第二樣嘢嚟講嘅話咧，我講過好多次，喺下個星期四、星期五咧，18、19号嘅大會嚟講嘅話咧，就歐盟咧就將有機會咧係統一發債同埋統一分配資源呢個大方針。如果能夠過到嘅話咧，就會令到歐盟咧就會係更加團結起上嚟。咁一個團結嘅歐盟嚟講嘅話咧，會令到歐羅嘅匯價有機會上升。咁相對嚟講，美元咧就會係進一步跌啦，因為美元以外最大嘅貨幣就係歐羅啦。咁貨幣就永遠都係相對嘅。咁所以呢個咧就係令到咧，我覺得個美金咧跟住嚟咧跌嘅機會咧係會相對較大嘅。咁所以我覺得大家就要留意住啦。咁我睇下美元嘅話咧，基本上咧外幣咧都能夠係大部分嘅外幣都係能夠睇高一線啦。 清楚，亦都明白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恒生銀行首席市場策略員啊温卓培温生咧幫我哋咧分析環球嘅財金大事件啦。唔該曬温生。咁我哋下個星期再傾過好嘛？ 好 啦，拜拜。 早晨啊，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如果你都有一啲股票嘅疑难，想财金达人答一答你问题嘅话，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888，讲低你嘅问题，转个头阿欧就会咧问一问财金达人，究竟你嘅股票揸好放好，定还是再添啲好呢？18723888打嚟啦！ 呢、这个时候咧有个特别交通消息咧，要请驾驶人士留意一下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往沙田方向，近住隔田村咧系有交通意外嘅，非常挤塞。龙尾咧就喺窝打老道近界限街。咁狮子山隧道往沙田方向咧系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嘅，咁大家留意一下咯。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至10点，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二台通识60秒。 你时时都话熟悉印尼嘅地理同埋历史啊，等我考下你啦，知唔知道印尼据港嘅历史啊？ 梗系知啦，听住啦。据港位于南苏门答腊省，系印尼最古老嘅城市，整座城市被木西河贯穿。接近52%嘅土地都系湿地，所以喺九世纪时期系印尼群岛同马来半岛最重要嘅水上交通枢纽中心。荷兰人殖民印尼时期，更加叫佢做东方威尼斯添。 好嘢、哦！据讲系南苏门答腊省省会，全国第四大城市，由古时开始已经系海上嘅贸易枢纽。 据讲系一个相对和平同埋融合嘅城市。加上当地之前都曾经举办过其他国际运动赛事，体育馆设备规格亦都较印尼其他城市领先，曾经同首都雅加达成为2018亚运主办城市。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视讯 二台通识60秒。 我是 Barbie 林慧，朝头早呢，如果我可以听到孙燕姿的完美的一天呢，我就觉得充满正能量㗎啦。因为呢首歌第一句就已经话啦，我要一所大房子。如果你想住大屋嘅，点可以唔努力啲工作啊？各位打工仔共勉之啦。 我要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时间咧，嚟到星期一嘅早上啊，8:24噶啦。咁啊，除咗有彭仔喺度咧，亦都有芭比。 系啊，早晨啊，彭仔。 系咁啊，有样嘢咧要话俾我哋啲听众知。咁同埋咧就你都可以话俾你嘅亲戚朋友知嘅。 系 就如果喺呢排咧喺港铁站里边咧见到。你副尊容咧，就唔好惊讶啦，咁样 系啦，就唔好吓亲咁样。系啊，我哋咧为咗咧推广呢一个嘅礼让运动啊，吓喺搭乘呢一个港铁嘅呢啲公共交通工具嘅时候，咁所以咧就呢一轮咧，大家就会开始咧喺不同嘅港铁车站嗰度咧，都会有机会见到我哋咧系二台有好几个嘅节目咧，主持人嘅猫样，我想讲。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大家好！今朝早嘅 TDC Hotline 咧，继续会有思芬喺度嘅，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嘅初创培育计划创业快线 Startup Express 咧，今年已经嚟到第三届啦噃。今年为咗令到更加多对香港初创有兴趣嘅人士可以观赏到决选咧，香港贸易发展局咧就特别安排咗啊，喺呢个6月10日咧举行嘅决选咧就进行网上直播嘅。咁就无论你喺边度都可以透过网上直播咧见证到星级初创嘅诞生啦。今日我哋好高兴可以请嚟香港贸易发展局制造业拓展高级经理李柏玲先生 Eddie 咧，为我哋讲解一下创业快线 Startup Express 今年嘅网上直播噶噃。早晨 Eddie， 早晨 Eddie 啊，我知道咧，即系创业快线决选咧就会进行呢个网上直播啦。其实今年系点解会有呢个安排嘅咧？ 系啊，其实之前两届嘅决选咧，我哋都系喺创业日里边举办嘅，反应非常之踊跃。今年呢，我哋希望更多朋友可以一起见证我哋星级初创的诞生，同时亦都了解香港的初创生态圈。所以呢，特别呢就将我哋的决选移师咗喺网上直播。除了令到更多香港的观众可以认识到我们的初创企业之外呢，海外的朋友都可以参与其中，了解我们香港初创的企业最新发展的。而且香港贸发局一向致力培育初创企业，而帮助香港的初创企业将业务扩展到海外市场，更加是我们创业快线的宗旨。所以我们期望透过这一次网上直播，将我们的初创带出香港，率先给海外的观众，包括一些潜在的投资者，可以了解我们本地初创的企业，帮助他们迈向国际。我们期望胜出初创可以透过创业快线真正做到见人物、拓市场、觅伙伴同埋增曝光嘅。 Eddie， 我知道啦，今年你哋咧就收到好多嘅申请啊，吓嗱，竞争非常之激烈嘅，可唔可以咧都同我哋大概讲下入围嘅初创业务范畴咧？ 冇错，今年嘅竞争的确相当激烈。经过我哋专业嘅评审挑选出嚟嘅入围初创咧，大家都各具特色。今年嘅入围初创咧，佢哋嘅业务主要包括有人工智能啦、大数据、生物科技、物联网、金融科技、机械人等等技术。这个亦都证明了香港的初创企业其实真是百花齐放的，而亦都是我们举办创业快线最想见到的。 嗱，今次的决选就非常精彩啦，不如都同我们介绍一下评审啊 ，Eddie。 当然可以啊，今年我们特别邀请了在香港初创界举足轻重的代表人物，其中包括了今次支持我们的策略伙伴上城集团他们的董事会主席兼总裁蔡志坚先生 Kevin 啦，香港初创企业协会赵子乔先生 Jason 啦，仲有阿里巴巴香港创业者基金周乐美琪女士 Cindy 啦，惠科资本邱达根先生 Duncan， 同埋红杉资本中国基金车品国先生 Herbert， 初创可以即场同佢哋取经请教，帮佢哋更上一层楼。 其实咧，我都听到今年嘅入围初创各具特色啦。其实我哋都好想认识一下佢哋嘅。嗱喺决选当中咧，会唔会有机会同佢哋可以互动一下咁咧？ 冇錯，今年我哋安排網上直播咧，特別咧做咗一個即時嘅問答環節，觀眾咧可以即刻向入選嘅初創提問，了解更多。另外咧，我哋亦都希望透過決選咧，了解市場對我哋入選初創嘅反應，所以我哋特別加入咗觀眾投選我最喜愛的初創呢個環節，令到初創唔單止可以了解評判嘅意見啦，更加可以清楚咁了解市場對佢哋嘅產品或者服務嘅反應。所以今年的决选非常刺激，我们期望每一位朋友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参与。 今年的创业快线 Startup Express 的决选就将会在6月10日进行这个网上直播，大家可以即时透过问答环节和一些初创互动，更加可以即场投选你最喜爱的初创。所以如果想一起见证优胜的初创的话，就要即刻上到去这个网址 info.hktdc.com/startupexpress 那里预先登记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今次这一个 比賽啊。今日唔該曬你 ，Eddie，thank you。 唔該曬。 想收睇創業快線決選嘅網上直播，記得上貿發局創業快線網頁預先登記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小四至中二的学生今日复课，运输署预计交通会比较繁忙，提醒学生预早出门，以免延误上学时间。运输署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会密切监察交通和公共运输服务情况，亦会同各主要公共交通服务营办商同有关政府部门密切联系，有需要时安排加强公共交通服务。欧洲多国继续有民众上街反对种族歧视同警暴。在英国伦敦，示威者连续第二日在美国大使馆附近聚集，部分人之后游行至国会广场同唐宁街首相府附近。有人之後向警員掟玻璃樽，警員採取驅散行動。首相約翰遜說，民眾有權和平抗議，但之後出現的情況已經違背示威原意，強調會追究支持者的責任。在南部城市布利斯托爾，示威者將17世紀奴隸商人科爾斯頓的銅像拉倒，再用膝頭跪向銅像頸部，模仿美国黑人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员用膝头压颈的情况，铜像之后被推落河。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示威演变成骚乱，有人破坏店铺的橱窗，警方发射水炮驱散，拘捕150人。热带风暴克里斯托巴尔登陆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现时位处新奥尔良市东南面约55公里，为当地带来高达时速80公里以上的阵风。虽然克里斯托巴尔登陆的时候的强度远低于飓风级别，不过风暴影响的范围广达290公里，威胁邻近的多个州份。气象部门预料，风暴可能会为新奥尔良市部分地区带来近300毫米的雨量，令到河水暴涨。当局加紧清理渠道以防水浸。佛罗里达州北部出现龙卷风，吹倒大树和电线杆，导致多户停电。北韩领袖金正恩出席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会议深入讨论进一步发展国家自立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一系列重点问题。金正恩强调，化学工业是工业的基础，国民经济的主攻战线，为了推动和保证国家经济发展，要先振兴化学工业部门。金正恩又提出，首都平壤市民生活保障亟需解决的问题，要求坚决实施住房建设等民生保障对策方案。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3,079点，升21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82.99美元，卖出1,684.65美元。美元的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6.5，瑞士法郎0.962，加元1.341，人民币7.083，英镑兑美元1.271，欧元兑美元1.131，澳元兑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652。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早上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炎热，天色逐渐好转，但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早上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三单交通意外同埋一架坏车啊。咁讲咗最挤塞先，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翻沙田方向，近住格田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啊，龙尾去到窝打路道近住沙福道噶。咁亦都影响到龙翔道西行去翻狮隧挤塞，排到去彩虹村啊。讲多次啦，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翻沙田方向，近住格田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非常挤塞，龙尾去到窝打路道近住沙福道啦，亦都影响到龙翔道西行上翻去狮隧挤塞，排到去彩虹村啊！咁揸车嘅朋友咧，可能考虑可唔可以改路啦。咁喺观塘道都有交通意外啊！观塘道去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都系挤塞啊！龙翔道啊，排到去近住天马苑噶。讲多次啊，就系观塘道去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龙尾去到龙翔道近住天马苑。咁喺观塘绕道去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嘅慢线就有坏车，咁但系咧就少少挤塞啦。龙尾去到丽港城对出，就系、是、观塘绕道去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嘅慢线有坏车，排到去丽港城。咁较早前东区走廊去翻柴湾方向，近住维园上桥位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影响到东区走廊去翻柴湾方向，近住维园上桥位一段咧就车多少少啫。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挤塞，龙尾去到收费广场噶。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啦，快慢线都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翻红隧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咧都有车龙噶，东行嘅龙尾去到东港中心，咁西行嘅龙尾咧就排到去太古城对出，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对出，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喺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龙尾去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喺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翻去坪石方向挤塞，龙尾去到井栏树噶，咁旧清水湾道落翻去坪石啦，车龙排到去飞鹅山道。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海丽村。亚街老街去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窝打老道噶。咁喺新界啦，西贡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车多繁忙啦，龙尾去到北港路。荃湾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去到奇德尊新村。屯门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小榄一段挤塞，排到去三圣噶。咁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翻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都系挤塞，龙尾喺仪隆别墅对出。元朗公路去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医院一段就车多，排到去红天路啊。咁亦都影响到朗天路嘅支路上翻去元朗公路挤塞。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挤塞，龙尾喺芙蓉山路啦。咁最后就系大埔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咧就比较挤塞，排到去科学园噶。咁啱啱收到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啊，就系观塘道去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啦。咁但系仍然系非常挤塞噶，龙尾去到龙翔道近住天马苑。讲多次咧就系观塘道去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龙翔道近住天马苑噶。咁最后提埋大家呢个啊，观塘嘅协和街咧就有路面维修，下行去翻观塘道方向，近住晓光街嘅慢线封闭。咁而家少少挤塞，排到去顺天村噶，就系协和街下行去翻观塘道，近住晓光街嘅慢线封闭，排到去顺天村。天宇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二台六月 summer fun， 曾志豪和你寻开心。 我曾志豪最想做白雪公主里面的白雪公主， 不是吧？ 她集集都可以唱歌的，还可以吸引到雀仔飞埋 你。你知不知道雀仔想跟你说什么？ 傻瓜傻瓜。 那我不做了，我做回风骚快活人。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那曾志豪做节目未有是唱歌。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 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同人多挤迫嘅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嘅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程振鹏、 朱海婷、 阿O、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晨啊，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呢一刻咧，有我彭仔程振鹏，亦都有芭比林慧同埋小白白元浩响树嘅。咁要提提大家啦吓，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会去到今朝早上嘅11点正嘅。现时嘅室外气温啊，摄氏28度，相对湿度89%。咁喺呢个时候要同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啦。彭仔手上咧有呢一份啊《星岛日报》，佢哋今日嘅头版头条亦都系佢哋嘅独家消息嚟嘅。讲到政府首期呢一个嘅首期，意思系第一期啊，保就业计划咧就将会喺星期日截止申请啦。截至到昨日晏昼6点，已经有大约咧系142,000名雇主，以及咧系大约咧182,000名自雇人士咧系申请嘅。咁分别系占整体咧接近系53%，以及系85%。不过受疫情冲击最大的国泰航空仍然未决定是否申请资助，亦都有酒店打算停业，所以就不申请了。咁至於銀行以及地產界對於申請計劃亦都表現審慎。金融界立法會議員陳振英咧，佢表示曾經同多位嘅銀行界別嘅人士傾談，大部分銀行都表明咧唔會參與。咁而地產建設商會主席梁志堅透露啦，該會就今次計劃曾經召開2次會議。佢強調咧，多家地產商亦都擁有係非地產業務，近月嚟咧亦都受到疫情衝擊，咁相信部分集團將會按旗下各分公司業務以及咧係經營環境而定嘅。有學者相信受衝擊最大的企業可能寧願裁員，亦都咧唔願意參與政府個計劃。嗱，超過咧800億元嘅保就业计划第一期计划咧，就喺上个月25号开始咧，系开放网上申请，去到咧今个礼拜日，即系嚟紧嘅礼拜日咧就截止噶啦。咁而雇主最快咧可以喺今个月咧就会收到资助啦。今个月即系6月咯，嗬。咁啊，睇下系咪真系好似呢一个嘅报章所讲嘅情况啦。咁啊，至於講到咧，高官方面咧，就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啊羅志光咧，尋日發表網誌咧，就指香港咧唔係今時今日咧先至忽然有失業嘅問題需要處理。本港以往一直咧都有遣散費啊、長期服務金啊、綜援等等嘅計劃提供援助。咁羅志光咧又將本 港和英国的失业援助制度相比，就指香港的制度有较多的保障。咁讲嘅呢个嚟自今天星岛日报的头版头条，亦都是佢的独家消息。 好啦，跟住就同大家睇下今日文汇报的港文啦。咁同近日的天气情况是有关系嘅。讲到就是红黄雨五个钟，咁啊闪电咧万四次。本港持续受到不稳定的天气影响，天文台继前日即系六号凌晨发出了三年以来首个黑雨警告之后，昨日凌晨再发出持续超过五小时的红雨和黄色暴雨警告，并且录得超过 1.4 万次的云对地闪电。滂沱大雨之下，全港多个地区都出现水浸和山泥倾泻，所有学校要停课。其中大埔、西贡和沙田的雨量是超过150毫米，连续第二日成为水浸的重灾区。咁啊，睇下琴日嘅一啲情况咯。咁啊，琴日咧清晨七点几左右啦，咁红色暴雨警告之下咧，警方就接报喺大埔公路赤泥坪村嘅一间村屋，有一家五口，包括咗两名嘅小童咧，系被突然涌至洪水围困啊，水深及膝嘅。咁啊，警员咧就联同消防员赶赴拯救啦。咁啊，随后咧洪水好快就退却啦，咁啊冇人受伤嘅，亦都冇需要疏散。咁啊，村民五太咧就表示啊，佢话咧呢条村以往好少会出现咁严重嘅水浸嘅，即使系2018年超强台风山竹袭港嘅时候咧，亦都未试过。佢就估计啦，严重嘅水浸咧系同附近咧旧年开始咧斜坡嘅工程系有关系嘅。咁啊，差唔多同一时间咧，喺丁角路黄鱼滩咧，亦都有村民咧报称话俾洪水围困喺屋内嘅。咁不过咧，消防员到场嘅时候咧，就证实冇人被困。咁另外讲下大埔公路啦，咁大埔公路嗰一边咧就近住松仔园咧，琴日咧清晨嘅八点几亦都系出现咗严重嘅水浸噶，咁有专线小巴咧就俾水淹过咗车胎而死火啦，司机咧更加系被困车内噶，加上现场咧系有斜坡倒塌，咁大量嘅沙石咧就碌咗落去呢个行车线嗰度堆积啦。运输署咧其后亦都宣布咗咧呢一啲嘅路段咧系同行来回嘅车线咧都系要封闭嘅，多条嘅巴士路线亦都需要改道啊！咁呢个系琴日嘅状况嚟噶。咁至于另一个水浸嘅重灾区咧，就系西贡啦。琴日七点半左右咧，喺西沙公路水浪窝段咧，亦都一度出现一尺深嘅积水啊！车辆驶经嘅时候咧，就需要小心翼翼。不过咧，就都担心会咧喺当中驶经嘅时候咧，就会抛锚被困。咁不过咧喺同区咧就有路中抛锚嘅的士咧，系惨遭积水淹没咧，差唔多咧系。淹没咗个顶咁夸张啊！咁啊，呢一个咧，即系都系琴日嘅一啲天气状况嚟嘅。 阿小白，你揸车小心啲啊！ 系啊，都揸得特别慢啊！呢段时间啊，吓安全第一。唔该晒 ，Barbie， 再睇下嚟自城报方面嘅头版报道。咁啊，讲到咧就系香港嘅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啊！沙田沥源村六泉楼累计咧有七名嘅居民啊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寻日就表示啊，六泉楼的確診住戶分別是來自相同的座向和不同座向的單位，相信六泉樓可能有兩個不同的傳播途徑，包括廚房的抽氣線以及環境共用設施。袁國勇根據觀察指出，認為嘉里物流貨倉包裝女工屋企廚房的抽氣線或者就成為傳播病毒的途徑，六泉樓住戶擔心被偷窺或者偷竊，所以緊緊打開對外的窗戶並且接近廚房和廁所的位置。看回嘉里物流倉庫包裝女工患者住在八樓十二號的單位，若果含有高病毒量的患者煮食的时间，强力的抽气线会将暖空气抽出，并且随着风向就往上升。若果有风吹向窗户的话，令到病毒经过暖气流飘到上层的12号单位，亦都会流入1012单位和1112单位，令到两个单位的人是受到感染的。沥源村属于旧式公屋设计，厨房、厕所都是位于露台，住户会在露台外墙窗户装上抽气线。 不過袁國勇就解釋啦，廚房抽氣是未能夠解釋嘅八樓同埋其他單位以及咧710單位嘅住户感染個案，所以推斷啦六全樓咧有另外嘅傳播途徑。佢表示，大廈嘅公共設施就好似例如係升降機嘅掣啦、信箱啊、大門扶手等等，或者咧就係住户搭升降機嘅時間冇戴到口罩，亦都咧就係導致啊交叉感染嘅原因嚟噶。佢都認為香港建築密度高，咁啊單位面積細小，以上嘅情況出現咧係無可避免噶。目前本港確診的個案遠低於世界其他的地區，不過他亦都警告不能夠自滿，現時仍然不能夠鬆懈，皆因只要出現一宗的超級傳播，足以令到早前的努力是前功盡廢的。以上來自《城報》的頭版報導。 好，謝謝小白。接下來跟大家轉看看《東方日報》的頭版頭條。疫情持續肆虐，本港主題公園就被迫關門止蝕，立法會啱啱通過超過54億元撥款，就俾海洋公園救亡啊！咁公園未來啊，如何轉虧為盈咧，就令人關注啦。據了解，政府向海洋公園訂立每個月撥款機制，咁按公園節省到嘅成本同埋收入，就適度咁樣係每個月咧發放金額。咁而海洋公園計劃未來咧就縮減開放時間，以及咧就五大節慶活動規模嚟到咧去應對嘅。這個五大節慶活動咧就包括係下水禮啦、哈魯惠全日祭啦、聖誕全城吼吼吼、開運大團拜同埋一個叫親親動物月咁嘅。咁而有經濟學者咧就認為啊，公園節流應該考慮裁減冗員，咁啊重新招募有創意嘅人才管理。有議員就認為啊，只係節流唔開源嘅做法咧，並不能止蝕嘅，反而咧減低咗吸引力。批評海洋公園啦，過咗海就神仙。咁啊，至今咧未有交代具體發展計劃，預言一年後又會咧就再攤大手板咧問立法會攞錢，就淪為呢個無底深潭啦。咁講嗱，海洋公園咧獲政府撥款啦，咁而海洋公園回覆咧《東方日報》查詢嘅時候表示啦，政府會先為公園償還貸款，並且訂立每個月咧發放撥款機制，因應海洋公園嘅收入同埋節流措施所減省的成本，是適度咁樣調整向海洋公園提供的款額嘅。換言之咧，撥款是政府向海洋公園提供資助的上限。咁啊，實際金額咧將會取決於係海洋公園收入同埋節省到的成本嘅。呢個嚟自今天咧《東方日報》的頭條報導。 好啦，跟住咧就同大家睇下今日《明報》的港文報導啦。就講到啦，350人咧係多次被捕，17歲生咧就遭拘捕9次嘅。咁讲紧嘅咧就系反修例运动啦。咁反修例运动咧，听日即系9号咧就踏入1周年。根据警方嘅消息咧，截至上个月嘅29号，反修例运动所拘捕嘅人数咧系达至8981人，超过3600人咧系学生，占咗比例嘅40%。咁据悉咧，被捕次数最多嘅一名咧就系17岁嘅学生嚟嘅。去年11月至到今年嘅5月咧，一共被捕9次，而最近一次咧就涉及咗5月27号嘅示威。咁呢位少年曾经向警方报称多个身份，包括咗咧系职训局啦、Hong Kong U Space 啦同埋 Ivy 嘅学生等等，亦都曾经咧自称系无业嘅。咁涉及咗嘅罪行咧就包括咗咧非法集结啦、藏有工具作非法用途同埋阻街等等嘅。据悉近9000名的被捕者当中，近4%就是被捕于多过一次过，即大概是350人左右。其中6人是被捕4次，包括了这一名12岁的小六男生，他经常就在西九龙，尤其是旺角的示威出现，主要涉及就是在场逗留和叫嚣，涉嫌是公众地方行为不检等等。同樣被捕4次嘅，亦都有5名嘅男子，3人咧大概係20幾歲，咁有1個人咧就係18歲，同埋1個人咧係57歲嘅。 咁啊，对于被捕多次嘅比例咧，系近4%咧。研究社会运动嘅香港恒生大学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邓建一就认为啦，其实呢个数字嘅被捕率咧就唔算高。咁啊，加上咧警方最近咧都系比较大规模咁样咧就系拘捕示威者，或者咧未见到佢哋咧有具体嘅激进行为就已经拘捕啦。咁所以认为咧重复被捕者咧可能只系不幸运啫。咁而另外一个人士咧就系话经常接触被捕示威者啦，曾经喺示威现场协调，而且咧两次被捕嘅社工陈洪秀就话啦，示威者认为自己所做嘅咧就系争取公义，不过仍然被捕，佢哋咧就难以接受。咁啊，陈洪秀就观察到话被捕者咧嚟自唔错嘅家庭背景或者问题家庭嘅比例咧都系参半嘅，咁即系一半一半啦。咁啊，家庭背景较好嘅人士咧就会较易得到家人嘅支援同埋理解，不过突然之间咧由安稳嘅生活到面对动荡，对于被捕者的心理伤害是更大的。他就分析了这些人更加容易走向极端，一类人就会变得更激进，亦都会有人什么都不做，厌倦面对世界。这个就是来自明报的报道。 再看来自苹果日报的报道，讲到就是武力没办法就是灭掉民众为公义发出吶喊。讲到美国的反种族歧视反警暴示威，前日就在美国方面就全国盛况，由东岸的纽约去到西岸的洛杉矶，成千上万的民众第十二天就是走上大小的城市街头，是接近两个星期运动以来最多人就是出来发声的。今天要求就是终结种族主义和警察暴力，齐心高呼就是我们已经受够，还有就是削减警察经费，成为了就是示威者一大诉求的。以上来自就是苹果日报的报道。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嚟自洛杉矶，今年23岁，佢系一位演员，但系唱歌都好犀利噶。Hailee Steinfeld。 L is for the way you lied to me. O is I'm the only one who sees I've been so vindictive, so I'll be vicious and E and D this L O V E love. Every time I think about you.And the roses here in my room I can't help but really want to Tell everybody How you got away with words You could put my heart in a hearse I feel all the twists and turns Of your knife in my chest and yet I The way you lied to me O is I'm the only one who sees I've been so vindictive 接着这首歌真的非常适合他的年纪和他的唱法 Hailee Steinfeld 有这首 And This L-O-V-E Love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哇！最新消息啊，话俾大家听下，天文台喺上昼嘅8:55咧发出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重复一次，天文台喺早上8:55已经发出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Hashtag Good morning 小白 Good morning 啊 Good morning 黄梅姐 嗱，今朝早咧我就带咗啲好好饮嘅绿茶咧俾大家噶， 咁就好啦， 系啊，咁就好呢。咁但系有几好咧？除咗话解渴之外啦，其实原来话咧喺呢一个嘅抗疫期间咧，都多咗好多朋友可能咧心情咧比较郁闷啦，又心烦啦，又可能啊影响自己嘅工作啦，搞到咧有啲抑郁都未定啊，心情好差。咁如果係嘅話咧，原來話咧都有好多啦，喺飲食上面咧嘅良方可以幫大家咧係食翻個好心情出嚟嘅。 唔通綠茶係快樂綠茶？ 係啦，啊咁所以咧點解我話梅咧今朝咧係會帶綠茶俾大家咧？因為咧。如果你咧心情系烦躁啊，即系觉得咧个情绪咧好唔能够平复到啊， 咁嘅话咧，又好嬲啊，个人好猛整啊，咁咧，原来话绿茶咧系有啲帮助噶、 哦， 因为绿茶咧。佢含有咖啡因，可以啦，系促进啊人体中枢神经兴奋啊，达到咧系提神啦、啊清心啦呢啲效果喎，咁啊加上啦，话茶啦绿茶入面咧嗰、那个嘅茶氨酸啊，又可以有咧缓解啦平复情绪嘅功能噶、 哦， 咁就可以啦。饮咗之后呢，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啦，恢复翻冷静啊同埋咧个注意力咧都可以集中翻啲咁样咯。咁啊，就算冇呢啲效果，咁绿茶都几解渴嘅。 系啊， 咁夏天饮绿茶就好过饮汽水啦。 咁梗系啦，雪冻咗佢饮啊，夏天热嘅时候，哇，饮落去仲正啊。 咁如果中医佢会叫你咩啊？ 唔好饮冻嘢咯， 系啦咁噶，小白好得意噶。 知啊知啊。 你摊冻佢饮咯。 好啊。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我话梅姐今日嘅 #系抗疫抗到好猛整，绿茶清心可多饮。 塘道咧就挤塞，龙尾喺天马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车龙就喺丽港城噶。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九龙货仓慢线有坏车，龙尾就丽港城噶。咁喺新界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深井对出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丁九。屯门公路入屯门啦，近住深井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丁九。咁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欣澳快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欣澳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噶。咁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入沙田方向，近住隔田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车龙排到去映月台噶，就系、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入沙田方向。近住隔田村嘅意外虽然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噶，咁而家排到去映月台啦，咁亦都影响到龙翔道去荃湾方向慢线咧转翻入狮隧嗰度咧就挤塞，咁一截个车龙咧都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噶，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由于左转入去狮隧挤塞啊，咁所以车龙咧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收费广场，现在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是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西行都挤塞噶，咁东行咧就排到去嘉华国际中心，西行嘅车龙咧排到去丽景湾，咁而九龙入口啦，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对出，咁啊提一提大家啦，狮子山隧道咧较早前要实施间歇性封闭嘅，咁而家狮隧入沙田啦，间歇性封闭措施咧就已经取消。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到落平石排到去顺利村，旧清水湾到落平石咯，龙尾飞鹅山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彩虹道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龙尾窝打老道。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慢车，龙尾就在津桥。另外青山公路的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豪景花园。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扫管辉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智乐花园。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咧，车龙都非常之长噶，排到去圆洲仔。咁另外，观塘嘅协和街由于有工程啦，影响到而家协和街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晓光街一段咧封咗慢线噶，龙尾排到去顺安道。咁而家咧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现正生效，揸车朋友请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二台六月周末 fun， Beautiful Sunday 玩得好认真。 我叫 Amy， 我是印尼人。我夏天最喜欢喝椰青水，因为喝完很凉爽，还有啲肉吃下去呢会好滑好好味。 想知道印尼朋友怎样投鼠，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六点到八点 Barbie Shinsa 先培的 Beautiful Sunday。 二台有礼，港铁礼让运动 有奖问答题，乘客进入港铁车厢要尽量行入边度？ 我识我识，等我答。 超 B， 冲入去霸翻个位坐。 大错特错啊，系要行入车厢中间。我平时点样教你噶？一啲都唔礼让，啲礼物留翻俾听众啦。 吓、啊，留翻俾听众？我咪系你听众咯，李志刚。 各位想玩游戏赢奖品嘅二台听众，逢星期一就要留意二台有礼港铁礼让运动啦。 今期有礼节目系我嘅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 财子 O O O O O， 投资 O to O。 早晨，早晨啊！星期一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 to O， 阿 O 请嚟咧，著名财经专栏作家 Jason 艾力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Jason， 早晨。 早晨，早晨，大家好。 星期一嘅早上，交俾你帮我哋做个大市嘅前瞻啦，唔该晒。 OK， 好，咁嗱。上個禮拜咧，無論外圍又好啦，咁港股都好啦，咁其實做得都非常之好嘅。咁上個禮拜五咧，就美國公布嗰個即係就業數據咧，亦都係好過市場預期好多啦。咁所以帶動翻咧，三大指數亦都係升超過2%嘅嚇。咁甚見到納指咧，其實直頭咧就已經創咗呢一個收市嘅新高添。咁睇翻就即係港股呢邊啦，咁其實就上個禮拜咧就升幅非常之大嚇。咁一個星期咧升咗超過1800點。咁創咗咧過去五年以嚟咧最大嘅單週嘅升幅嘅，咁上到去24770點嘅位置，咁今朝早咧見到嗰、那個即係黑期咧，其實外圍都仲係做好嘅，咁港股咧預計會再高開多300點以上，咁上到去25100點附近，咁短線嗰個阻力位咧，我自己睇就25400點嘅，咁最主要就係黃金比率0.618嘅一個反彈嘅幅度。咁另一方面咧，25400點喺圖表上面咧，亦都係一個裂口嘅一個底部，咁所以咧呢個位置咧，相信會出現一個比較大嘅阻力嘅咁所以如果你話今個禮拜本身就即係持貨嘅持貨嘅朋友，咁上到去25200至25400呢啲位咧，我覺得就可以即係、就是、短線嚟講可以先行攞一落車嘅咁賺咗先，咁然之後等佢咧即係回吐翻落嚟25000點附近咧，先至即係再買翻，咁就會比較好啲嘅。 咁有啲散户股民咧就適宜食糊先啦，但係有一啲咧就見到市場嘅投資情緒咧相對樂觀翻少少啦，所以咧就想買翻啲股份咁樣。今日咧聽眾鐘小姐咧就問只700騰訊喎，咁樣如果鐘小姐想買入，現階段係咪一個好嘅時機咧？交俾你幫我哋分析一下啦。 嗱，睇翻就騰訊嗰個走勢咧，咁就5月中嘅時候咧就見過一個高位447元。咁之後咧就即係回吐啦，回吐翻落去咧400元附近啦。咁最近咧又上翻嚟嘅嚇，咁434.2嘅嚇。咁見到就20天線咧，其實426元係有一個支持位嘅嚇。咁上個禮拜五亦都係即係回試過呢一個位置之後咧，亦都係出現一個反彈嚇。咁今個禮拜咧，估計就即係騰訊都會做翻好少少嘅。點解咧？咁 㗎。咁因為首先就即係本身已經回吐咗幾個禮拜啦，咁就即係最近個升勢其實就冇乜點跟到，咁可能咧可以追翻個落後嘅。另外一方面咧，就即係其實今日開始咁京東都會照顧嚇，咁而本身騰訊咧係京東嘅最大股東嚟㗎嚇，咁持股比例係17%以上嘅嚇，咁所以咧就即係今日即係京東招股啦，其實對於騰訊嚟講都係一個短線嘅催化劑嚟啊。咁如果你話中小姐想買嘅咁樣，咁都可以試下喺430蚊嗰個位置吸納嘅嚇。咁上面咧就即係短線嗰、那個即係、就是、上網空間大約就係450蚊左右啦嚇。咁如果買入之後咧，嗰、那個防守嘅指示位大約就喺418蚊左右嘅。 完全明白曬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著名財經專欄作家 Jason 毅力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答聽眾嘅問題嘅。唔該曬 Jason。咁我哋下個星期再傾過好嘛？唔該曬，拜拜。 愉快感覺瀰漫清晨，發出資訊盡我本分，與你多麼接近。想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好，咁啊，听过呢一连串嘅资讯之后咧，时间嚟到早上嘅9:13噶啦，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直播室有阿 O 啦， 早晨啊， 亦都有阿 Barbie 林慧啦， 早晨， 小白白元浩， 早晨各位， 我系边个啊？ 彭爷， 彭仔程真彭， 唉，好叻啊，小白你，嗌我全名， 系， 继续要话俾大家听，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是现正生效的，雷暴警告亦都是去到早上的11:00，咁而家仲系 keep 住28度啊，相对湿度94%。咁我哋呢今天呢就头先有预告咗啦，就其实都唔系预告啦，已经系现实咗噶啦。成為事實，應該係由尋日開始，星期日咧、就喺港鐵啲車站度咧，係見到啊， 禮讓運動 係啦，會有見到咧，港台第二台有幾個節目嘅團隊咧嘅海報咧，就會喺呢一個啊港鐵車站嗰度咧會出現，就提醒大家咧、乘搭港鐵咧要有什麼嘅禮讓啊咁樣嘅，咁我哋晨光第一線團隊係啦，咁另外應該。我記性好好噶嚇，嗱應該有風騷快活人啦，Made in Hong Kong 啦，Give Me Five 啦，同埋音樂情人咁樣，咁大家咧你話如果咧俾你一個唔覺意行過見到 你就時運高啦， 你同嗰張海報嚟個 selfie 跟住再咧順個手#埋。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又放埋喺自己嘅 Facebook 嗰度，系咪 hashtag 咗我哋就 我哋会 我哋会揾到咯，但系 系啊，同埋你可以试下系咪喺 Facebook 嗰个 inbox 我哋睇下可唔可以 po 翻出嚟，系啊， 咁我哋一齐开心 share， 系啦，咁你 咁你个人就有礼貌啦， 系啊，几咁开心啦， 不过如果真系想攞礼物咧，系又考下自己对呢个礼让。嘅認識有幾深咧？咁啊，留意咧，由今個禮拜開始就一連五個禮拜一喺唔同嘅節目嗰度咧，就會同大家玩遊戲嘅。咁啊，頭先有聽過宣傳聲帶，今日星期一咧，頭炮咧就喺李志剛Made in Hong Kong嗰度咧就會發生噶啦，留意住啦。 依、這个时间咧就听听啊呢个亲亲靓猪妈啦，有 咧朱海婷， 朱海婷啊， 成个地先亲亲靓猪妈。Mommy, I love you. 亲亲靓猪妈是我妈咪朱海婷啊。 好啦，亲亲靓猪妈咧，今个星期啊，继续请嚟我一个啦，非常之好爸爸嘅嘉宾林子博嘅。Hello， 子博。 喂 ，Hello， 哈迪，你好啊。 嗱，上个礼拜好开心啊，了解一下你最新嘅工作情况啦，同埋咧同啊仔仔女女啊喺呢个疫情之下嘅相处都系咧越嚟越亲近，亦都系好多嘅新尝试，大家都系好 close 啊。咁啊，讲翻啦，喺呢个家庭核心当中咧，我知道除咗仔女之外咧，泳儿同埋啊卓男之外咧，其实太太 Shelly 咧就非常之重要，因为我记得之前咧，我同你上节目讲紧系5-6年前啊，你都讲到啦，喺你嘅事业上啊或者家庭上咧，其实太太真系一个好重要嘅关键嘅角色。 係啊，咁其實主要佢因為以前佢都係有工作啦，咁、但係自從即係佢病之後咧，咁其實佢都已經全職喺屋企做家庭主婦噶啦，咁、所以係個身份有啲唔同啦，同我哋五年前接觸我太太咁樣。 哦，係嗱，好多時候我哋就話咧，個媽咪如果係 working mom 咧，咁同小朋友嘅相處同老公嘅相處咧，同佢變咗做呢個全職媽咪啦，真係一日咧大部分時間喺屋企咧，都有啲唔同同埋一個衝擊嘅。不過當然啦，我知道你哋都有一啲嘅，即係好特別嘅經歷啦。之前太太嘅身體啊方面有啲轉變啦，但係而家嘅情況好似都幾好喎，係咪啊？ 是啊，咁啊，其实最近嗰两次出嘅最新嘅身体个全身检查报告，其实都理想嘅，即係佢係讲佢嗰个肿瘤情况係有缩细嘅现象咁。我希望可以好感恩咁样 keep 住可以每一次嘅报告都话缩细咗，甚至乎係冇咗咁样。係啦、即係能够控制，其实已经係好一件好事。 係啊，我哋好多观众啦，即係都对太太 Shelly 呢都係好支持，好希望佢继续系即係身体健康啦。咁讲返你啦，都明白啊，平时可能即系之前太太一路都系有翻工嘅时候，咁但系大家家庭都系可以分担好多嘢啦吓，各方面都系啦。咁一刻啦，即系当可能之前太太唔舒服嘅时候，无论喺我谂个即系家庭嘅情况上面啦，甚至乎你心情上啦，你真系要做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去 balance 各方面啦。咁当时有冇话同小朋友之间嘅沟通都有一啲嘅技巧，你要令到佢哋两个明白嘅情况啊？点样可以去积极去支持妈咪啊？成个家庭好正面咁去面对呢一件事啦。 但因为其实喺旧年我去即系知道呢件事之后，第一时间我系同阿女讲先嘅。咁但系阿女佢始终虽然话系已经14岁啦，即系旧年，咁但系佢都系好对于屋企发生呢一件事，或者系听到癌症呢两个字咧，其实佢都系好陌生嘅。即系佢有啲不知所措，同埋冇乜反应嘅。其实咁但系佢逐渐睇到屋企喺生活上面有转变嘅时候，你会睇到佢开始理解。甚至乎開始有感受，咁就我就要開始處理佢哋嗰個情緒問題啦。咁就其實阿仔咧就簡單啲嘅，佢係一個暖男嚟，即係佢係一個好一知道屋企發生事咧，佢就第一時間佢就話得啦，爹哋你放心啦，我會乖噶啦，即係類似嗰啲啦。咁其實我最想係咯，即係當屋企有呢啲轉變嘅時候，我就首先我係要處理去留意佢哋。情緒有冇一啲變化？咁如果佢哋情緒冇變化，梗係好啦。如果有變化，我係用一個分神嘅角色咯，即係譬如話可能做一啲嘢分散注意力啦，例如好似譬如話令到屋企好似冇事發生咁樣，或者係俾多啲活動，俾多啲mission 俾佢哋去做，令到佢哋分 令佢哋忙啲嗬， 係啦係啦係啦， 咁其實咧都好生性喎，嗱，譬如阿仔仔嗰陣時都係9歲啦，卓南咁啊即刻話爹哋我會乖，咁女女就亦都係表面上冇乜嘢啦，但都係默默支持屋企啦，其實即系你自己会唔会？我明白你一定承受最大最大压力啦，或者可以话系你嘅膊头更加系重咗啦。当时啦，你除咗一方面系 take care 住佢哋之外，而佢哋都真系好生性啦。咁你自己点样去平衡自己嘅心态，或者你要喺度彼此即系保持，或者俾佢哋一个超正能量嘅感觉，系好重要噶嘛？嗬。 其實我自己我不嬲，我係一個通常遇到問題，我係會諗方法去解決，我好少轉牛角尖去諗，哎呀點解會發生喺我身上嘅咧？咁即係我好少呢啲嘅。咁但係無奈有陣時因為太忙啦，即係又要當時我又有工作啦，係咪？咁就仲喺舊公司，咁我有自己工作，我要陪我老婆復診，我要處理屋企嘅家庭費務，因為我屋企冇家用嘅，即係過去呢幾年都冇。咁又要處理大家嘅情緒問題，其實我係不知不覺地，雖然我係好理性、好集中去處理屋企問題，但原來我係我唔覺意帶咗負能量翻屋企，又或者甚至乎我精神狀態好差，我自己唔知道帶咗翻屋企，咁就開頭我係。是精神狀態好差嘅，而係令到自己係有啲經常發 發吽鬥啊，放空嘅情況，因為真係真係控制唔到呢樣嘢，因為你係差就差啦。咁就變咗開頭會有少少控制唔到咯。咁但係跟住突然間自己醒一醒，我覺得哎呀，原來我將呢啲負能量帶翻屋企，我應該要控制一下喎。咁就慢慢調節咯，係咯啲嘢。 身邊都會唔會有啲朋友啊，或者啲工作夥伴係你嘅天使，即係都出現可能喂真係留意到子博為你呢期嚇點樣去到真係做一個喺身邊幫你或者係陪你嘅角色啊？多唔多呢啲身邊嘅天使？ 其实都自从屋企发生咗事之后，再加上我失业之后咧，的确有好即系报道出个街之后，有好多朋友经过好多唔同嘅媒介去揾我啦。即系朋友，我啲朋友除咗我自己一啲旧朋友、我太太旧朋友之外，其实有唔少都系圈中人嚟嘅，甚至乎系即系自己。我发觉啊，原来我过去嗰十一年做娱乐新闻咁耐，即系其实系冇白过。我觉得啊，原来真系有好多圈中人系大家。平時是沒有聯絡，只不過是真的一個禮拜可能見一兩次訪問咁樣，但係佢哋都透過好多唔同嘅途徑去揾我，去幫我，甚至乎幫我打氣，即係可能一句慰問嘅説話，其實都已經係一個好好嘅心靈嘅良藥嚟嘅。其實，所以係咯，即係我覺得嗰段時間真係一句加油，其實已經幫我好多。 就算我哋即係喺報道度睇到你嘅情況啦，或者係啦，即係好似透過唔同嘅渠道知道有人喺度。诶，揾啊，子博啊，点样点样，其实都好感动，即系都俾人感受到。可能我哋有时成日有个老土嘅讲法，喺顺风顺水冇嘢嘅时候咧，就冇嘢嘅。当然啦，嘻嘻哈哈，吃喝玩乐就冇觉得嘅个朋友啊嘅存在个感觉咁重。但系当有任何挑战嘅时候咧，其实嗰种窝心嘅感觉系冇谂过，咦，原来身边真系有咁多人喺度即系支持紧自己嗬。呢个我谂可以话系一个小挑战当中对你嚟讲一个最大嘅收获，可唔可以咁讲咧？ 唔可以，唔系话净系朋友。有噶，就连身边嗰个，连我太太佢都讲，佢话冇谂过，即系同我即系共富贵嗰阵就冇嘢啦。咁但系冇谂过共患难嘅时候，我都系即系喺身边，因为佢自己都冇谂过。因为调翻转头，因为我自己都系一样，我觉得哎呀，如果我有事嘅时候，我老婆搞唔搞得掂噶？即系会我都会咁谂，即系间唔中都会系啦，发白梦咁谂。咁但系当发生喺自己身上嘅时候，我太太都同啲记者讲，佢话我冇谂过我老公系做得到咯。 其实你咧谦啫，之前你成日话自己咧好理性去谂解决问题啊，即系唔谂咁多嘅感受。其实我哋大家都接触过你，都知道你系一个非常之暖男嚟噶啦。嗱，无论对仔女啦，你对太太啦，之前一齐上节目，你啲心情剖白，未系有啲咩问题挑战嘅时候，你都咁冧啦。所以我谂呢段时间，你哋即系夫妻之间啦，有一个经历，系咪个感觉啊，个感情系更加即系冇得讲嘅啫吓，嗰种嘅心情嘅情况。 都系嘅，其实而家个感觉，我同我太太好似拍翻拖咁咯，即系其实系唔系因为冇办法，因为其实某程度上系都同我太太嗰个身体个状况有关系，因为我都唔想佢有任何损伤，即系譬如话因为佢身体虚弱，所以我去边度我都要拖住佢，因为其实你谂下你要拖住佢，其实即系老夫老妻，其实有好多嘢都 好似已经系艺名噶啦，咁噶嘛以前 系啦，有好多嘢好似。叫所謂叫俗啲嚟講，個老闆已經唔使做啦咁樣。咁但係因為而家嗰個情況就令到我真係要拖實佢，有多即係我驚佢跌親。咁所以個感覺有似去翻以前拍拖嘅感覺咁。 喂，咁嚟緊呢，嗱，6月21号就係父亲节啦，你嘅日子嚟㗎啦。喺过去呢个两个访问当中呢，你都係讲你点样去配合身边嘅人，点样去支持个家庭，点样锡老婆，点样去维系啲仔女。喂，咁到你呢日係你大晒喇喎，有冇期待过两个小朋友会唔会准备啲咩俾你呀，或者有一个点样嘅就度过嘅方法，你係期待理想㗎呢？ 冇㗎，即係你知啦，有阵时做得爸爸妈妈，即係呢啲嘢又唔想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啊嘛，你明唔明？所以就千祈唔好有期望。咁我即係我覺得佢哋都係會有表示嘅，因為永遠都係嘅。即係母親節咪係爹哋媽咪安排啲仔女點做啊嘛。即係好少佢哋，即係除非佢哋係話嘢咁樣啦。但係我啲仔女又咁大個啦，都已經10岁、15岁咁樣。咁我自己又冇話刻意有啲乜嘢，即係希望點過，因為可能因為屋企又經歷咗啲嘢，大家個價值觀都 唔同咗啦，即係喺物質上面或者喺生活嗰、那個係啦，即係即係又唔係話需要咁享受，即係覺得一家人能夠健康就已經夠。喺呢啲譬如話，尤其今次又喺呢個疫情底下，你會覺得健康真係隨時唔係話已經冇分階級嘅啦，係嘛？即係你會睇到喺即係例如好似 大官貴人，即係好多 都冇理所當然咯。大官貴人啊，或者係都已經冇分大家階級，都可以隨時殺到埋身咁樣，所以喺呢個情況底下，會覺得一家人喺埋一齊已經夠。 係，即係老土啲講句，身體健康、齊齊整整，大家開心，已經係即係最滿足嘅一樣嘢。咁啦，嗱，雖然你就話冇乜期待，不如等我做一個外人。喂，阿泳兒啊，嗰日會唔會跳隻舞俾爹哋睇啊？卓南，你又會唔會煮翻餐俾爹哋媽咪食啊？咁啦，咁希望咧，最緊要都係一家人過得開心啦。咁今日多謝薩子博啦，呢兩個禮拜同我哋嘅分享。咁我就祝福你，我代表所有嘅聽眾啦，祝福你屋企人繼續係最緊要開心。身体健康，好冇？ 好啊，大家咁 好，加油啊！ 嗯，飞嘅， 拜拜， 拜拜。 亲亲靓猪妈，妈妈 I love you。 晨光追踪三十一， 电话旁边已经有罗启新啊！早晨，卡萨。 喂，早晨啊！ 今晚港台电视三十一星期一晚嘅电视选择系， 我介绍个新节目俾你睇睇 啦。好啊，好啊。 咁咧就有一个叫做《我的土著邻居》啊，你可以读，有啲人读 土著系嘛？ 有啲人 土著、 啊、查咗咧就话读土著。我嗰阵时我都俾啲即系广播人教过，正音咪读土著嘅，斟酌嘅著咁 样。系、啊、我的土著。 邻居， 邻居 系啦。咁今次比较特别，通常咧都系嗰啲可能揾个先进城市人啦、啊，去住下嗰啲部落啊咁样嘅啫。啊，今次嘅电视台咧就揾咗一家人咧，净去到啊呢一个纳米比亚咧，吓佢嗰个辛巴族嗰度咧，咁咧就净起一间英国嘅屋。 吓、 啊，里边所有嘅日常用品咧有齐嘅， 哦，即系现代化嘅， 冇错啦，手提电话啊，急冻食品啊，电视机啊， 然之后要考佢乜嘢咧？ 哦，咁其实咧就想将两个即系 生活对比啊， 一门之隔咧就已经系另一个世界啦嘛。 哦， 咁咧嗰啲族人咧又可以入去间屋里面睇下啦，系、咁然之後佢哋又可以去過下即係啲族人嘅生活啦。咁、但係咧就好奇怪啊、因為原來咧佢呢一家人咧屋企咧裏面啊嗰啲咁樣嘅物品咧有二萬幾件。 呢家人係英國人， 英國人嚟嘅， 即係英國人就去到呢一個部落嗰度生活 啦。咁第一集咧，咁呢個女主人咧就有一件事咧令佢好難為嘅。就是佢嘗試下咧，就去著呢一個辛巴族咧嘅婦女啊 嘅服裝啊， 冇錯啦。 哦，係咪唔著上身噶？ 係啊，所以佢完全唔得啊！ 佢有冇嘢遮啊？ 冇分別啊！ 有冇嘢遮啊？冇嘢遮。 佢著唔到啊！不過我上網度睇過咧，即係港台網站咧介紹啲圖片咧，佢哋嗰啲族人咧坐喺度嘅時候咧係blur 咗嘅，即係蒙咗嘅 畫面， 係啦。 幾點做啊？呢個今晚 九點半。 好多謝羅啟新嘅介紹，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小四至中二的学生今日复课，运输署预计交通会比较繁忙，提醒学生预早出门，以免延误上学时间。运输署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会密切监察交通和公共运输服务情况，亦会同各主要公共交通服务营办商同有关政府部门密切联系，有需要时即安排加强公共交通服务。美国部分城市继续有民众上街反对种族主义同警暴，秩序大致和平。总统特朗普下令国民警卫军撤出华盛顿。纽约市长白思豪话：市内连续五日无出现大规模混乱，决定解除宵禁令。又说两名警员早前在维持秩序期间，因为涉嫌推跌示威者或者拉低示威者的口罩施放胡椒喷雾而被停职， 面临纪律处分。芝加哥市长都宣布，由于市内示威情况平静，决定解除宵禁令，并且恢复公共交通服务。至于黑人弗洛伊德的葬礼，将于当地星期二在家乡休斯敦举行。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据报星期一会前往德州和弗洛伊德家人见面，但预计不会出席葬礼。北韩领袖金正恩出席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会议深入讨论进一步发展国家自立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一系列重点问题。金正恩强调，化学工业是工业的基础，国民经济的主攻战线，为了推动和保证国家经济发展，要先振兴化学工业部门。金正恩又提出首都平壤市民生活保障亦需解决的问题，要求坚决实施住房建设等民生保障对策方案。热带风暴克里斯托巴尔登陆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现时位处新奥尔良市东南面约55公里，为当地带来高达时速80公里以上的阵风。虽然克里斯托巴尔登陆时的强度远低于飓风级别，不过风暴影响的范围广达290公里，威胁邻近的多个州份。气象部门预料，风暴可能会为新奥尔良市部分地区带来近300毫米的雨量，令到河水暴涨。当局加紧清理渠道以防水浸。佛罗里达州北部出现龙卷风，吹倒大树和电线杆，导致多户停电。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早上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炎热，天色逐渐好转，但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早上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946点，升174点，总成交金额132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43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75点，升94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31.4，跌2.8；汇丰控股41.15，升6.5；阿里巴巴213.6，升1.4；中国平安82.7，升1.35；美团点评157.5，跌1.6；友邦保险72.35，升7.5；小米集团13.32，升3毫；中芯国际19.89，升2.8；创科实业75.55，升1.9。美元的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9.45，瑞士法郎0.963，加元1.343，人民币7.087，英镑兑美元1.271，欧元兑美元1.129，欧元兑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652。日经平均指数报23,073点，升209点。港金现价报15,530元，跌2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85.7美元，卖出1,687.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两单交通意外啦。北大屿山公路去翻机场方向，近住欣澳有多车相撞意外啊。咁而家挤塞噶，龙尾去到收费广场对出。讲多次啊，就系北大屿山公路去翻机场方向，近住欣澳嘅快线有多车相撞意外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收费广场对出。太子道西天桥去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嘅快线都有交通意外，排到去彩虹道噶。讲多次啊，就系太子道西天桥去翻旺角。 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彩虹道。咁较早前观塘道去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快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咁大车龙未消散，龙尾去到龙翔道近住黄大仙中心啊，就系、是、观塘道去翻油塘方向彩石里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仍然挤塞，龙尾去到龙翔道近住黄大仙中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中间。咁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都有车龙噶，东行嘅龙尾排到去北角政府合署对出，西行咧就排到去太古城。九龙入口龙尾喺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去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干诺道中东行去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喺交易广场对出。下角道去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交汇处噶。司徒拔道下行去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东山台。东区走廊去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行车缓慢，排到去东港中心。咁反方向东区走廊去翻柴湾啦，近住城市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湾仔交汇处，喺九龙啦，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啊，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车多，龙尾南昌站。亚加老街去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龙尾喺窝打路道；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排到去启福道桥底；观塘绕道去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挤塞，排到去 Mega Box。咁喺新界啦，荃湾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排到去奇德专新村；屯门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挤塞，排到去大榄上斜噶；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龙尾过咗芙蓉山路少少，咁大埔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咧就非常挤塞啊！龙尾断断续续咁样去到元洲仔噶。讲多次啊，就系大埔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排到去元洲仔对出。咁喺观塘嘅协和街有路面维修，咁而家协和街下行去翻观塘道方向，近住晓光街嘅慢线封闭，咁挤塞噶。龙尾去到顺景街，咁亦都影响到秀茂坪道去翻协和街。挤塞排到去秀峰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做每样嘢都有代价，尤其是违法行为。参与暴动最高判刑十年，参与非法集结最高判刑五年，藏有攻击性武器最高判刑三年，袭警最高判刑两年，刑事毁坏最高判刑十年。做之前想一想，为自己、屋企人和将来想清楚后果。犯法就是犯法，一定要负责。 风骚正安常识问答比赛现在开始，请问你起重机械讲几个种类嚟听下？ 三头机、二头机同背机，哇，犀利啊！啲机， 梗唔系啦，系起重机、起重滑车同埋挖掘机啊 ！Alex 啱咗第二题，咁呢一啲机械咧，应该几耐进行彻底嘅检验？ 梗系坏咗先查啦，悭翻啲钱啊嘛！ 错晒啊，最少要每12个月由注册专业工程师进行一次彻底检查噶。 得闲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正安短剧，嘉宾有佢。 疏忽吊运易出事，做足检查。勿迟疑，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 二台六月新一份， 彭仔和你寻开心。 我不是 Lazy Lion， 我是彭仔程振鹏。咪睇我坏人懒懒闲，讲到 DJ 寻开心办法，又点会冇我份？早上同管理层保持几米距离，减低 workload 风险，避免同电台 DJ。中午聚餐，提高荷包抗跌力。放工后避免去比人多认出的地方，杜绝流言蜚语话吞泡。 以上呢啲 DJ 寻开心招式，系得我彭仔程振鹏知识。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都真係幾似， 係咪啊？ 怪之得咁多人問啦、 啊， 但係我再次澄清嗰、那個即係政府宣傳聲帶嗰個衛生署嗰個 Lazy Lion 就不是在下，我係彭仔程振鹏。不過如果要我扮佢嗰把聲，都就係頭先咁啦。係 啊，非常之好啊， 頭先咁啦，係 啊， 如果是、如果係政府要、那個、要揾我幫手嘅，冇所謂。因為我都係公務員，我都係冇得曬錢嘅。 係，不過嗰、那個下午咧，唔好同咁多同事聚餐。增強荷包抗跌 力，哇！太好咯，呢、這個真係係啊！ 我覺得最好， 好有用啊！ 早上同嗰啲管理層要保持 聯繫，係我都中意呢個， 因為早上佢哋開完會之後就會有嘢要落實要做，你俾佢見到咧，你就要做啦， 就捉住你做啦， 冇錯， 執行力要提高。好啦，今日享樂時代是誰呢？ 係我啊 ，Barbie。 係啊，嗱，上個星期咧就講咗一啲咧教小朋友嘅玩具之後咧，咁都發覺有啲朋友仔咧都問我咧就，會唔會都講下咧點樣用一啲方法咧去教而家喺屋企咧嗱？而家就话叫做大少少嗰啲咧，有得复课啦， 去到小四啦吓。 系啦，咁但系咧 K1 同埋 K2 依然都系要喺屋企继续自己， 唔使自己再翻学。 系啊，冇办法啦。咁所以咧，都有啲朋友即系inbox 咧都会问啦，即系有时都会留言问啦。啊，到底点样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咧？点样同啲小朋友安排一下啲时间咧，同埋啲活动咧咁？咁、我就想分享一下咧，我自己最近咧就差唔多系要做咗一堂课嘅，即系差唔多系教程咁样 lesson plan 咁样咧，去教啲小朋友嘅一个经历嘅。咁亦都可以 教啲小朋友，即系唔止。你個女喎， 一兩個咯，係、啊，即係 group 埋一齊，都係識得嘅 親戚朋友， 係啊，親戚朋友咁樣啦。咁年齡相約啦，都係大概3至4歲，係啦。咁我覺得都可以值得分享一下，即係睇下啲家長，譬如好似我咁樣在職家長咧，會唔會都可以花到10多分鐘就已經其實可以學到一啲咧佢哋會好牢牢記住嘅知識咧咁樣，係啦。因為咧 大於10多分鐘又點 正喎，係啊，可以介下。 之前咧記得咧都有講過咧，咪話有啲免費嘅課堂去試嘅。咁、我就從中咧，即係都學咗人哋一啲教學嘅方法嘅。咁啊，發覺咧，其實咧呢一個年紀嘅小朋友咧，即係譬如話3歲咧，佢哋就未開始發展個專注力啦。咁4歲咧，大概個專注力就維持到10分鐘左右。講緊嘅專注力咧，因為專注力有好多方面噶嘛。咁專注力其中一樣嘢咧，大家希望小朋友維持到嘅咧，就係嗰個持續性。即係例如坐唔坐得定做功課咧咁， 即係會唔會喐身喐勢咁樣係 啦，或者會唔會真係肯聽你講咧，持續地去服從咧咁？ 啲細路仔通常食飯嘅時候咧，我有啲朋友聚會咧，佢哋咧食飯嘅時候就冇嗰個持續性咯，即係通常爬兩啖跟住就去搞定一啲嘢，跟住再爬兩啖。 或者搞台面啲嘢。 係啊，我細個都係咁。 好多都會係嘅，咁啊，所以就睇下你會唔會有啲方法可以訓練到佢咧咁。咁我自己咧最近咧就發覺，因為其實咧小朋友如果真係要坐定喺度咧，就算你话几多分钟都好啦，你唔好讲10分钟，虽然佢个上限系10分钟，可能你叫佢坐定喺度3分钟，如果佢冇嘢做嘅话咧，咁俾你大人都唔得啦，都好闷啦，你都会好似想望天望地咁样啦，即系你都会好正常嘅呢样嘢。咁所以咧，我就尽量尝试咧喺嗰15分钟嘅教程里边咧，安排一啲唔同嘅嘢俾佢做。 15分钟，即系。不停咁样转话题， 系啊， 唔系 转 话题， 转题目，或者 系 俾唔同嘅佢玩，哦，譬如玩完换积木，跟住咧就玩转盘，系啦，跟住 第3分钟 就 做体能咁样，系咪啊？ 嗱，由于咧我系教佢咧就系啲语文上面嘅学习嘅，嗱，咁我通常咧其实可以因应翻自己每个小朋友学校学紧啲乜嘢嘅题目啦，咁，譬如我假设啦，我女咧最近就学紧关于昆虫嘅题目嘅， 系， 咁学校咧就有啲关于 昆蟲嘅圖書啦。咁但係咧，通常就只係會着重講嗰、那個圖書入邊個主角嘅啫嘛。咁、但係譬如主角周邊可能有其他嘅昆蟲啦，咁係啦，我就利用咗呢一本故事書入邊嘅配角咧，嚟到做唔同嘅單元咧，去同佢學啦。咁、 昆蟲嘅故事書入邊嘅主角係咪通常都係蜜蜂嚟嘅？ 唔係，其實佢上次我女嗰個咧就係、是毛蟲， 毛蟲 變蝴蝶嘅故事嚟嘅，係、啦。咁但係佢仲有好多 變啊， 要播埋只歌嚟教啊。 獨自在山坡， 係啊。咁你幾好喎、啊？你都冇忽略到成個故事入邊嗰啲老諗喎、啊，係老諗喎、啊，臨時演員都係演員喎、 啊， 係 啊，我哋要尊重每個角色啊。 係、 但係你點樣去設計啊？ 嗱，咁首先咧，因為佢個故事入邊嗱，譬如好似阿 O 頭先講咧，就講蜜蜂啦。咁嗱，我真係有攞到蜜蜂嚟做其中一個嘅教材嘅。咁我自己咧，通常咧就會咧嗱，因為其實好多家長同我嘅角度都一樣啦，盡量想減少小朋友咧對眼仔咧望住個屏幕嘅時間啦。咁、但係你話完全唔播影片或者唔播音樂咧，又好似真係好悶嘅。咁、所以咧，我就會選擇嗰啲咧，可能係二十零秒嘅歌仔。佢睇完之後好滿足，以為自己已經睇咗好耐，因為聽咗一首歌嘛。佢哋唔識得好似我哋咁計時間噶嘛。咁、咧就將嗰啲咧要做視像嘅教材咧，就縮到最短，即係揀啲好短嘅片段去俾佢睇啦。咁我通常一開始咧，我都會用一啲特別嘅聲音去引佢嘅，譬如可能播一條短啲嘅短片啦，即係我當其時就咁做嘅。咁啊，一隻關於蜜蜂嘅歌嚟嘅。咁你可以揀一啲，即係網上都有好多唔同嘅教材嘅。咁我自己咧，通常就會即係慢慢去睇完之後咧，就 screen 咩咧？我通常會揀一啲，譬如咧可以同時喺只歌入邊，除咗教到蜜蜂之外咧，一係咧就會有蜜蜂相關嘅生字啦。因為唱歌永遠係容易記過，就咁讀嗰啲生字啦，念口簧咁樣。咁另外咧，就可能系同啲蜜蜂有关嘅 phonics 啦，系、啦，即系譬如可能蜜蜂嘅声咧，譬如英文咧，咪会有 buzz buzz 咁样嘅。 phonics 即系上个礼拜阿 Barbie 讲嗰啲拼音嘢啊，系拼音嘢啊吓。 咁就譬如可能可以教到佢蜜蜂嘅 b 啦，嗰、那个 b b 嘅声啦，咁同埋佢其他嗰啲相应嘅字咧，嗰啲音啦。 系。 咁佢又可以学多一样嘢，咁、佢自己唔知噶嘛。 你而家讲紧嘅系咪以英文 英文角度系啦，即系因为我呢一个系用语文嘅角度去出发嘅、 英文世界好。 系英文咁样啦，咁然后咧，其实我个中间咧。就同佢講翻，譬如可能咧睇完嗰個蜜蜂嘅片之後咧，咁我就會同佢做啲唔需要用屏幕嘅嘢嘅。咁我就咧，其實咧買咗一套嘅勞作嘅嗰啲叫做勞作指南啊。咁本身呢一套嘅勞作指南咧，我自己覺得幾好嘅。佢入邊好簡單嘅啫，你其實唔需要買都得嘅。如果你有時間去自己整嘅話，咁佢包括咗啲咩咧？譬如紙杯啦、紙碟啦，咁就五顏六色嘅，即係七彩乜嘢顏色都有嘅。咁另外咧就有幾十種動物嘅，譬如嗰啲。眼啊，或者譬如有啲蜜蜂嘅翼啊，即系有嗰啲动物嘅特征啦。咁你就可以喺嗰个嘅套装入边咧，自己剪翻落去嘅。咁当然有啲人如果好心机啲嘅，就可能去啲文具铺啊，就买啲唔同嘅颜色纸啦。咁我啊懒啲啦，我就净系买咗一套呢啲本身系啦，已经有晒一 set 噶啦，乜动物都有得你整咁。咁我就花时间咧，其实同佢做咗个劳作先。咁其实小朋友咧自己能够去玩啊，即系落手落脚去画下画，又下颜色啊，黐下嘢啊咁样咧。咁佢哋覺得能力範圍裏面涉及到嘅嘢咧，又好開心嘅。咁跟住咧，整咗呢只實體嘅蜜蜂勞作出嚟咧，咁佢哋覺得，咦，真係有隻蜜蜂啦喎！咁我就再揀咗啲咧，可能大概係一分鐘左右嘅短片，咁就可能係介紹一下真係蜜蜂嘅嘢啦。譬如我上一次選擇咧，就係講下啲蜜蜂嘅生態啦，點樣去採花蜜啊，個過程係點咧？咁從中咧又可以喺入邊咧教一啲嘅生字啦。咁其實咧，因為咧好似講故事嘅形式一樣啫嘛。即系当然你呢一个都可以用故事书去代替嘅。如果你揾到一本蜜蜂相关嘅故事书，咁亦都可以其实从中教咗一啲唔同嘅生字啦。咁我又系唔觉得自己学咗，但系又学咗咯。咁然之后最后咧，你又可以拣翻相应佢个年纪啱做，又可以系用笔做嘅一啲练习啦。譬如可能咧，而家讲紧幼儿，可能都系一啲简单嘅写字啦，或者系一啲简单嘅连线啦，甚至乎系油颜色嘅一啲少少嘅工作啦。千祈唔好系一啲咧做好耐都做唔完嘅嘢，系嗰啲好简单做完，但系咧佢又觉得，我真系完成咗一个练习咁，因为佢哋个满足度好紧要嘛。如果佢唔中意一样嘢咧，佢就对于你之后同类型嘅嘢咧都会好抗拒嘅。 彭爷，我哋好似上紧堂咁啊，得我哋喺度 唔系啊，因为我一路听嘅时候咧，我而家想嚟做一个总结， 系 睇下 Miss Lam Lam 咧，你觉得我个我吸收能力系咪咁样？你意思即系话咧？ 家長咧其實可以自己幫仔女咧就做一啲咧係練習嘅，甚至乎自己 set 一個課程。那個課程點 set 法咧？一就係先咧從佢而家學習緊嘅日常嘅課程裏邊學到乜嘢階段，學緊啲乜嘢，然之後從中咧就攞佢當為一個中心點，然之後咧係向外伸延，可以咧係伸延到落去下一個課題係啲乜嘢。咁譬如頭先你用嗰個就係昆蟲啦，咁就由毛蟲咁就可以咧去到蜜蜂，咁然之後蜜蜂呢一個課題咧，咁家長咧就可以揾唔同嘅嘢啦，譬如揾一啲咩咧，就譬如網上嘅歌仔啊、兒歌啊，好短嘅兒歌係同蜜蜂有關嘅。如果你揾到呢個備用，然之後跟住你又要去揾一啲，譬如會唔會有圖書啊，係同蜜蜂有關噶？揾到一啲兒童讀物又同蜜蜂有關，又抽起咗備用，跟住咧又再揾啦，會唔會有一啲係影片啊咁樣揾到？咁你就全部擺埋落去一個蜜蜂嘅呢一欄裏邊，咁然之後跟住咧就同某日就可以同個小朋友做，今日就蜜蜂啊咁樣，咁你就一連串嗰十幾分鐘咧就係搞，先又聽啊，又做勞作啊，然之後又睇埋影片啊，跟住最後咧就擺本簿出嚟俾佢寫啊咁，咁佢就係呢十幾分鐘就學咗蜜蜂呢樣嘢啦。係 啦，同埋佢有相關嘅詞語同埋一啲即係相關嘅拼音啊或者知識啦咁。咁我覺得咁樣咧，其實佢哋真係唔覺噶，因為咧， 但係嗰個父母嘅資料搜集做 好啊，個 research 真係好犀利啊！ 其實有冇套裝買咧呢個？ 逐個讀物， 呢個坊間就唔覺有啦。 一路聽一路驚，你知唔知啊，彭爺？哇，咁多嘢做嘅。 其實唔係好難嘅啫，因為我自己嘅資料搜集大概用咗十分鐘就做完了。 不過你去開間鋪啦， 留喺度嘥咗佢係咪？ 多謝芭比啊！ 好啦。 天空漆黑，星不会光照我，辗转反侧，悲伤里躺卧，我亦习惯一个，怕有事不小心惹祸，无用呼救了，谁又会救助？风中穿梭，只得你心痛我，低声哭泣，只得你可以聆听我。如没身份的我，凡人不懂爱我，无从解释对错，但你却彻底相信我，无需刻意想起，仍然深刻铭记。如若心声伤痛，凭直觉都可感觉你。若消散成为氧气，停留世界静静怀抱你，掉眼泪，原来是挂念你。 豪仔，豪 仔 见人。 讲紧就系啊， 曾志豪仔， 除咗曾志豪仔就系王冠喺电视剧入边嘅角色 都系叫豪仔， 都系叫豪仔啊！ 完咗啦个剧就啊，不过歌曲咧继续动听啊，有呢一首啊，凡人不懂爱。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係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今日星期一嘅晨光 Morning Call， 搭通咗我哋电话嘅係 温生，早晨啊，温 生， 温先生，早晨， 早晨， 温 生， 系范仔，早晨啊， 你好， 早晨啊， 早晨， 仲有， 早晨， 仲有小白啦， 芭 比 啦， 哦， 芭比啊，系， 早晨，早晨， 早晨， 系嗱， 好啦，讲咩咧？今日 温生，你太太生日喎。 是啊，咁样嘅，因为太太咧就补祝佢生日啦，咁佢就琴日生日嘅， 补祝生日快乐，温太 ，Happy birthday， 温太， 同时亦都系祝我自己生日啦。 几时？ 我正日生日。 哦，几时话？ 今日正日啦。 今日啊，今日。 哦，哎呀， 哇，前后脚 系咯 ，Happy Birthday 两年击， 系，真系喜上加喜。 咁所以就应该系今朝嘅凌晨十二点嘅时候一齐切蛋糕啦。 啊，好，如果你谂住悭啲， 好公平， 真系。 我哋每年咧就系买两个小蛋糕嘅，即系一人蒸一个咁样 样。哎呀，好特别啊！你拍拖嘅时候系当一发觉。大家原來個生日是前後腳咁， 就即刻拍拖啦，係嘛？ 好有咩即刻拍拖？應該拍拖之後先知，係咪啊？係咪拍拖之後先知㗎？ 拍拖之後先知嘅， 係咯， 拍拖之後先知嘅，係啦。 係咪覺得更加有緣啊？ 係啊，所以同埋咧就係千里姻緣啦，咁難得一聚即係，難得遇到佢咧，佢就係，即係真係千里㗎，鬼狐不忍嚟嘅。 哦，咦，即係 咁我哋。 你是在內地認識的？ 是啦，我是工作關係就認識到他的。咁嗰陣時，咁佢就即係佢哋過生，即係過生日咧就係農曆噶嘛計。咁我特登咧就查咗佢嗰個年咧就，咁啱啊，原來佢大我一日。 咁啊真係好有趣啦嚇！ 系啦系啦，咁啊，所以我就叫佢做即系我太太叫阿珊珊啦， 珊珊姐 系啦 系啦 系啦系啦，咁我就叫佢珊姐咯。 你真系大胆啊你啊， 大一日都系大啊，系大一日都系大嘅， 年龄咧就我大嘅，但系月份其实佢大我一日都系叫珊珊咁样咯。 阿温生啊，你住边区啊？ 我元朗嗰边噶， 元朗嗰边啊， 系啦，系啦。 喂，荃湾区嗰啲街坊咧要注意啦。天文台有个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啊，荃湾区嘅雨势特别大啊。上昼9:50啊，过去一小时啊，录得啊大约70毫米雨量啊，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啊，大家要注意啦吓。话俾啲老友听啦，如果喺荃湾区啊， 系啊，因为元朗都好大雨，而家都系。 系喎，咁啊，啲庆祝活动完了未啊？切完你哋两个嘅小蛋糕未啊？ 昨日已经是庆祝了咯， 系需唔需要互相送礼物咧？仲 基本上就冇啦，就每人即系买 一个蛋糕仔， 个蛋糕 系咧，呢一啲物轻情意重啊， 系啦系啦，咁喺度亦都多谢我两个女啦，因为佢哋喺外国读书啊嘛，琴日好有心啦，做咗个短片，即系 送咗短片。 系啦，今年咧就系我太太就系半世纪嘅生日啦，就比较特别啲嘅。咁旧年咧就系我哋嘅 哇 人生纪念啦。 我同你差唔多年纪啊，真系，咁啊邓你高兴啊，温生温太好。 咁今日特别咁样做咗短片俾我哋，咁我哋好开心啊，多谢佢哋两个小朋友啦吓。 你都送只歌俾太太喎， 咁啊 系啊系啊， 个歌叫咩名啊？ 每天爱你多一些啦。 好多谢晒你温生。 好，我哋 听歌。生日快乐啊。 好。 多谢多谢。多謝好。 每一天谢罪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深夜。原来你多些，再多些，全满些。我最爱你，与我这生一起。哦哦，那句明天风高路斜。哇！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原来你多些，再多些，全满些。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深夜，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情深者，便爱你多些，然后再多一些。我最爱你与我这生一起，那句明天风高路斜。 好，我哋听日再见。